人好容易咧就缺乏自信。无论做任何嘅事情都好，我哋都应该咧就系充满住信心去到迎接我哋每一个嘅挑战。不过如果你喺迎接自己挑战嘅时候，认为自己系无能为力，有啲嘢好似力不从心，你咁谂咧，其实就已经输咗半步。你咁样谂咧，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咧，就真系好容易变成无能为力啦，即系叫做个势都输咗，成件事都仲未结束。咁如果已经放弃嘅话咧，其实就好难去到咧就系做好一件嘅事情。无论你几时都好，无论你身处于嘅地方系边一度都好，我哋都应该咧就系信心满满，去到咧就系将自己能力发挥出嚟。我哋虽然成日都会睇好多超级英雄嘅电影啊，或者睇好多咧就系帮忙人嘅事情，但你会唔会谂，其实你亦都可以系其中一个咧？唔系下下要拳拳到肉嘅，帮人可以好简单，只要唔好犹豫。用心去到做，其实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岗位都可以呢是其他人的英雄来的。 几多套小说或影画，卡通与漫画，像 Batman最精彩那段，不该看勇士背后那座利马。Yeah， 非但失身过，总有些可怕。看手挡到点样挡吧，你叫我上，我马上去吧。手工请感谢一下，当赤手攀上大厦，你可帮我吧，还好吗？问世上有几多爱，永不讲。能当蝙蝠侠好友，敢死的心定必有。为你做过的就像拒绝长寿。无论你想拯救宇宙，或坐于屋顶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冲到扶手。那奔所有，只奔到你的心背后，仍等你，就跟你走。无论企我操纵气候，或用小手侵略地球，陪你去对抗种种对手。想所有偏合风，都卸我角色，不要留是好友。这个宿命，你一句叫我挡，我挡，即使中枪我死定人。我不知我需要一把暗星，好似他班给我最出色到底，不会跟你的性，就跟你班人高兴。能当蝙蝠侠好友，够死一生定必有，愿意待你好，就是拒绝长寿。无论你想拯救宇宙，或坐于屋顶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充当副手。是好友，乐于牵手。Baby 非爱人，又要一起漫游，男女与路又都得借口。何必笨拙，不顾找理由，减少些难受。落泪后服务照旧。是好友，乐于献丑。 晨，早晨啊！朝早嘅时间，轩仔、罗宾，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人不可以貌相，千祈不要单凭人家的外表和身份就去判别人家是一个好人定坏人。最近在网上面有个女仔分享了一件好人好事，她说上个月的夜晚，她和朋友在一个购物中心门外的凳子休息，休息完之后不小心漏低了部手提电话，她发现之后即刻赶回去张凳子，其实由离开到回去都差不多有半个钟头，本身她都打定输数，怎不知回到去真的执回自己部电话，失而复得的过程令到她相当惊喜。个女仔本身以为由于事发是夜晚，所以路人没留意到她部手机，但是到第二日，她竟然在电话簿里面发现一名陌生流浪汉的自拍照。她想了一想，估计那个流浪汉叔叔执到部电话可能是想打给那个失主的，不过就不小心按了自拍键，又或者可能他根本不懂得操作，最后就将部电话放回去原位。无论如何，这个女仔都很多谢这个流浪汉伯伯没拿到他部电话，四周围打听这个伯伯出没的地方，于是乎就买了一些食物、饮品和水特登去找他以示感激。他和这个伯伯谈了一阵之后，对方没多说什么，只是说他在附近的地方流浪是为了等一个人。事后他还叮嘱这个女仔叫他注意安全。这个女仔就将找回电话和遇上这位流浪汉的经历制成了短片放上去网上面，记录了这段好人好事，希望大家不要以貌取人，最重要的是将心比心。 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将你会闯出传奇，变幻人生是地无可避，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和凝望我心所爱的你。我已仿佛会飞，今日像明日一样，今日任何日一样，就算怎辛酸爱护你我今窄冷或暖，甜和酸，晴天与季缺或缘，全部受落才是活得真正全。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出你会闯出传奇，别还人生是悲无可悲，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今个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同凝望我心所爱的你。任路长天和地，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出你会闯出传奇，别问人生是悲无可悲，这份情爱却 眼睛欠我飞。 咁我哋嘅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啊。最高气温咧会系29度嘅。到下昼嘅时间啦，咁啊骤雨会减少噶啦，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又炎热啦。而家27度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上6点20分的时间，今日的生活博士不是只是告诉你怎样可以清洁到我们的家具，今天是清洁到我们的其中一种的食材，是什么呢？就是 fish 鱼了。哦，点解突然间讲鱼呢？食鱼咧就非常之有营养嘅，咁啊营养有几多咧？咁啊大家上网一搵都会知道。由细到大咧，咁啊仲成日听话啊，食鱼咧又可以令到只眼仔咧，咁啊眼仔碌碌啊，系咪？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咧，好多时咧都要面对住咧话食鱼咯，咁啊食鱼嘅时候都会见得到咧，佢嗰个嘅鱼鳞啊需要处理噶嘛。如果你系中意成条鱼啊，即系买咗翻屋企，然后自己处理嘅话咧，有啲乜嘢办法可以令到嗰啲鱼鳞可以处理得更加好咧？唔使用刀嘅，系咩？系啊，其实一般人咧都会可能会用刀啦，或者啊，如果你见街市嘅湿街市，佢哋食条有啲铲鱼鳞嗰啲，哔哔哔哔哔哔，跟住咧啊啲鱼鳞就飞走晒噶啦。嗱，如果你喺屋企咧，可以简单啲嘅，又唔使用刀嘅。因为不是个个擅长咧就系用刀噶嘛，唔擅长用刀咧，除咗啊容易咧就系整到自己只手之外啦，更加咧就好容易就会整烂条鱼嘅，咁啊食起上嚟都冇咁好食啦。咁啊其实好简单嘅啫，用萝卜头啊，红萝卜嘅头或者萝卜头都得，即系佢仲黐住少少叶嗰啲咧，黐住个钉嘅，咁啊切一忽仔出嚟斜切，咁可以增加佢嗰个嘅表面面积噶嘛。好啦，切切咗之后呢，你就好似拎住一嚿嘅拎住嗰啲油 chop 咁样 ,chop chop chop 嗰啲印仔咁样啦，由呢一个尾部啊，鱼嘅尾部，咁逆呢一个嘅鱼轮嘅方向就向上刮，向住佢头部嗰个方向刮喇。喺呢个时候你就发现呢，刮出嚟呢就一大块嘅鱼轮嗰啲鱼片啊飞晒出嚟，但係呢佢嗰个鱼皮呢啊又唔会呢就俾你整伤㗎，而且仲保存得相当之好添。这个方法就可以给大家就一至到两分钟就可以将那些鱼鳞就刮到干干净净，不需要呢去到就是用这些叫利器了。所以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就是将这些难的功夫就做得好。好了，跟着就将准备一个保鲜袋，将条鱼呢放在上面包起它，亦都很快脆就可以搞定了。如果你想再仔细啲做嘅，咁可能咧就系将呢一个嘅鱼嘅尾部咧，切去埋，咁啊喺处理上边咧就可以更加方便啦。啊，头先提过一样嘢啦，就系、是、准备定呢啲嘅保鲜纸，跟住咧就可以将条鱼咧咁啊包起佢嘛，系咪？如果你想储存的时候，除了用这个保鲜纸之外，现在有坊间有很多不同的雪柜，也都就可以就令到大家保存得相当之好的，可以保存到那个保鲜期呢，哇，还非常之多。除了是雪柜的功劳之外，还有很多的小贴士的。鱼的营养其实就非常之丰富的，我们经常都说不同的鱼又有不同的营养。市面上都有很多秋刀鱼、鳗鱼、或者是三文鱼，甚至乎讲我们吃的一些譬如红油、斑仔、鱼 鱼咧系一种几好嘅食物嚟嘅，咁我自己咧都好中意，而且咧仲好啱小朋友食添啊！咁如果你今日夜晚啊唔知道食乜嘢餸嘅话咧，都可以谂一谂，睇下有啲乜嘢嘅办法啊，可以令到你嗰个嘅餸菜啊煮得更加丰富。我自己咧就中意咧就鱼汤啊！如果你今日咧谂唔到食啲咩嘅，我都几建议你试一试呢一个鱼汤，更加咧就可以买埋嗰啲鱼面啊！即是一条条用鱼肉去到打成嗰啲面咧，好多嘅冰鲜铺咧都有得买嘅。咁啊食呢一个用呢个鱼面放埋落呢个鱼汤嗰度嘅话咧，咁你就发觉哇，嗰个味道咧就相当之新鲜啦。头先提过啦，有啲方法咧就可以保存得相当之好嘅。其实用保鲜袋，如果你可以嘅话咧，市面上有啲嘅机器可以抽真空嘅。抽咗真空之后咧，跟住先你再封翻实嗰个嘅袋嘅话咧，咁你就发觉啊，条鱼真系可以摆好耐嘅噃。如果能够咧，就放喺冰柜嗰度或者急冻啦，有啲雪柜有埋呢个急冻嘅功能嘅，咁啊急冻喺呢个零下22度或者以下嘅话咧，咁啊更加可以保持住嗰个相当之新鲜度添啊吓。而家嗰啲雪柜做到噶啦，做唔到嘅话咧，咁啊最基本嘅放翻喺嗰啲保持住鲜肉嘅叫做肉格嗰度啦，都可以令到你条鱼咧啊朝头早汤，夜晚都一样有新鲜嘅感觉嘅。不过煲鱼汤讲起上嚟咧，都好多人用唔同嘅鱼嘅，有啲人中意用靓鱼。我咧自己就中意咧就系用红三鱼去到煲汤嘅。 拉扯怨对下坠，终于躲进漆黑，爱到粉碎，痛苦敲打脊椎，始终跟你抱着痛的泪，曾在。你的孤寂，我的清澈，原来亦要赎罪，一生一对作负累。 善堂苏醒，张口发狂，侵吞，为求能以我狂妄咬成你心。你越把我捉紧，我越凶狠，其实由你作药引，再由我做养分。 用一朵吧。心底处攀爬，破解上处密码，是我是你是我分割又融合着爱吧。用电脑吧，再生把爱升华，昨天任其腐化，陪你付上代价。贪心 又恨，或是爱是恨，或又远又近，像自答自问。伪善帮伪善，内在带着恨，欲望两欲望，再向爱靠近。 拥入我吧，往心底处攀爬，破解相处密码，是我是你是我，假最后灵欲重塑吧。

而家嘅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面对国民党出动轰炸机进行攻击，在危急关头，共产党的增援部队终于赶到了。他们究竟可以用什么方法去扭转这个局势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i， 新歌张文新啊！70年代由我首创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只有10个名次嘅啫，想上榜啊，就算系天王天后都要打崩头。而家天儿你就好好多啦，可以有20首歌嘅选择。 唔系啊，新哥，而家竞争仲剧烈咗啊！因为人又多，歌又多，每个礼拜揭晓嘅时候咧，都好紧张噶。 所以天儿，你要加倍努力，为大家推介更多嘅好歌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6:37，咁啊27度嘅气温啦吓。朝头早嘅时候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白元浩打俾阿林慧芭比，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咁啊，朝头早啊，而家27度啦，咁啊，空气都叫做几好啊。星期二咧就可以话啱啱咧就叫做工作嘅人啦，进入咗佢个工作嘅模式啊。星期一咧都仲系有啲懒洋洋嘅感觉，星期二应该回晒运啦。 呢句说话呢，即係如果打工仔嘅心声呢，即係可能在所难免嘅，因为呢真係嘅，其实放完假呢，如果好似我哋呢啲呢屋企有小朋友嗰啲呢，星期六日呢我哋嗰个运动量同个活动量呢就好大啦，可能要周围去带佢哋去消遣啊、学嘢啊，或者係去下啲唔同嘅地方度观光下、见识下啦。咁如果你话打工仔呢，可能星期六日呢有机会又要加班啦，其实唔係真係放足假㗎喎，可能吓。咁所以呢，其实星期一呢我都会觉得有少少疲态。但是嚟到星期二咧，唔知點解咧，大家又開始有個目標啦，就係望住嗰個 Happy Friday 嘅目標啊，即係倒數下啊，如果佢嚟星期五咧，嚟到下一個週末咧，可能仲有3日咁咧。就算星期六日要可能翻工 OT 嗰啲打工仔咧，都有一種 holiday mood 噶，真係。 係啊，啱啊，呢、這個真係啱啊，最好日日都 holiday mood 添啊。 個心態咧，如果可以好似放假咁輕鬆做嘢咧，我相信咧，鬆容不迫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咧就唔係話嗰種懶散嘅感覺咯，只係話因為我哋有目標，我哋有期盼，所以咧更加落力咯。 係啊，輕鬆嘅心情咧喺呢個工作上邊，咁啊先至能夠更加發揮到咧大家嘅潛能。 啱啊！除咗工作作息 各樣嘢要平衡之外咧，咁當然啦，都要維持自己健康咧。咁啊，好多時咧食嘅嘢啦，又或者係選擇食嘅食物種類咧，都有影響嘅。 嗯， 嗱，我知道有啲人咧就成日都話少食生果，因為啲果糖好勁啦，就話驚個人可能咧，尤其是年紀大啲咧，可能個新陳代謝差啲嘅時候咧，如果食太多糖分落去個身體度咧，就會令到自己可能會唔舒服啊。甚至乎當然啦，如果有啲病患者係唔食得糖分多嘅嘢咧，就可能好多生果都要避啦。 係。 咁我咧，好似我哋呢啲年紀應該都仲可以吸收到生果入面嘅嗰啲糖分。 梗係可以啦，我哋咩年紀啊，係咪先？ 系啦，应该都 OK 嘅。咁所以咧，我见到啲报道咧，佢就介绍咧一个咧几得意嘅一个迷思。因为原来咧，同一个水果咧，即使系我当苹果为例咁样啦，一个苹果，原来咧唔同咧切苹果嘅方法咧，系会令到咧嗰个苹果嘅营养价值同埋糖分咧系会有分别嘅。 系唔系呀？唔同切法啫，佢影响到入边嘅物质。 系啦，嗱，咁我就觉得好古怪啦，即系我初初就谂啦，系咪即系关唔通关粒核事定系关咩事？到底点解切咗另一个位或者打横定系打直汤个苹果，竟然会有咁样嘅影响咧？咁后来咧，我就发现，我哋谂得太复杂啦，即系因为苹果咧最多人咧切走嘅第一件事就系批皮。 系啊，跟住咧， 嗱，批皮咧，我自己细个咧都阿妈成日都教落话，批住啲皮好啲啊，因为咧惊住好似咧你摸落啲苹果，有时咧咪会令立立啊，滑捋捋咁嘅， 即系 惊住个面唔知有啲乜嘢 咩立啊嘛，细个成日讲话咩苹果面层有层立啊咁样噶嘛， 系啦系啦，跟住我细个咧好记得咧，我帮屋企啲木梳化打立嘅时候咧，我就以为系嗰一罐立，跟住我就 谂你以为嗰啲立啊？你知唔知我细个以为嗰啲鞋油啊？因为细个咪见阿爸着嗰啲皮鞋咧，咪拧嘅。我真系以为喂，都系苹果都系拧啊！以为真系唔知边个咧攞嗰啲鞋油抹落去噶。 系啦，跟住我亦都有试过咧，即系帮梳化打蜡嘅时候咧，就攞嗰罐，即系我屋企嗰罐蜡系橙橙地色嘅，仲要同嗰啲苹果都几似啦，嗰啲颜色。跟住我咧戴住嗰只手套咧，就摸下个苹果去对一下，睇下系咪真系一样嘅咧咁。跟住我妈就话：，哇，你快啲放翻低个苹果 同埋橙， 好似我 显 示佢咁，即系原来咧系唔一样啊吓。 嗰啲橙咧，你觉唔觉其实都有好似少少咧，蜡蜡地啊，油油地咁啊啲橙。 有时咯，其实我觉得咧，好睇嗰个你买嘅地方点样处理嘅、 啊。 我后来咧行街市咧，或者系行一啲嘅水果档嘅时候咧，我发现咧，原来咧佢哋咧为咗令到佢个卖相靓啲咧，或者我唔知系咪有其他巧妙啦，佢哋会喷水喎、 啊， 有啲。 哦，系啊，系啊，即系保持住佢嗰个新鲜度啊嘛，即系俾啲水分佢咁样嘛。 我就真係唔識分到底係咩原因啦、 啊。 但係咧，跟住我就覺得，哦，係咪真係諗住靚啲咧？通常咧，啲人影相出嚟咧，如果佢想覺得個水果新鮮啲，有啲水珠咁樣。 嚇、啊！呢個都係，我覺得呢個都係。 嚇、啊，係嘛？跟住我覺得街市咧，有時咧打埋啲橙色嗰啲燈咧，即係咪有啲紅色膠罩嘅橙燈嘅？ 係啊係啊，照雞蛋嗰啲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个感觉咧，真系好似咧喺个摄影棚入边咧影紧啲水果嗰个打灯咁样咯。我有时喺度睇，好得意喎，咁样嗬，咁样又几靓喎，咁样睇个生果真系。 系啊，增加你嘅购买欲啊！ 系啊系啊，真系会噶。嗱，讲翻个苹果先，原来咧苹果咧本身咧其实系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E 啦。 系。 咁原来咧嗰、那个切嘅方法系点样咧？嗱，首先第一，有啲学嗰啲营养师咧就话咧。叫大家咧，如果系真系想吸收足一个苹果嘅维他命啊同埋营养咧，就系唔好批皮嘅。咁你可以洗，你可以浸，譬如啲人成日坊间讲话浸十五分钟左右咧，其实你已经系嗱冻水啊，唔系热水。浸十五分钟左右咧，其实你已经可以即系再清洗佢嘅表面咧，就可以捽得甩我哋感觉上去滑捋捋嗰种蜡嘅物质噶啦。 哦。 系啦，所以就唔需要太过夸张啦。因为咧，苹果皮咧其实都系有丰富嘅维他命 E， 同埋咧系有呢一个多酚嘅。咁、所以咧，其实食咗佢咧都系有一啲嘅美颜啦嘅作用嘅。咁其次咧，嗱最神奇嘅地方就系讲紧头先话点切嘅。原来咧最能够吸收足个苹果嘅营养咧就系、是、切片。咁但系点样切片法咧？唔系好似我哋平时咧，好多人咧就中意个苹果定咧喺顶，跟住个苹果心喺底，即系苹果底嗰个位啦。咁就晾住个苹果咪唔喐嘅， 就打直咁样喺上高劏落去，哦、即系大部分人都系用呢一个方向去切噶嘛。 系啊， 原来咧唔系，你应该将佢扭一扭，转九十度，即系话咧个苹果嘅底个钉咧，同埋个面嗰粒嗰支钉咧，系两边系打横嘅。 即系简单啲嚟讲啦，就系、是、个苹果咧就平时企喺度嘅，你系将佢打横瞓喺度，瞓喺度嘅时候先打直切落去。 系啦，但系咧嗱，你切嗰啲片咧系薄片、哦。我见啲人话原来咁样切呢，竟然呢你能够喺个果肉嗰度吸收嘅维他命 E 呢係比你打冻切呢高四倍。 嘩仲要薄切添呀。 係呀、啊、佢我见佢呢即係嗰段片呢，因为佢其实一个。 即係沙司米嗰啲薄切。 佢真係大概我諗5mm 啦，即係半 cm 咁薄囉。 係係係係係。 係呀、啊、我其实都几少，就算你话酒楼果盘都冇咁薄。真系有时系我未试过喺屋企切咁薄，通常坑方便就切几大嚿就自己咬噶啦嘛。 吓、啊、喂，咁个苹果心点啊？其实你咁样一切嘅时候咧，打横切啦，个苹果心一定位喺中间嘅、嗯。 会啊，连埋啊，因为佢话原来咧，其实近住嗰、那个苹果心嗰个位置咧，嗰啲嘅果肉咧嘅维他命含量系最高的、哦，所以如果啲人咧打洞切，砰砰砰砰咁样四刀，然之后净系切咗侧边嗰四嚿肉，然之后成个心系唔食啊，即系掉咗嘅话咧，其实你系最丰富维他命嗰啲全部冇食到咯。 哦，咦咁样噶，原来。 嗯，所以即系不妨，如果屋企有苹果，你又中意食嘅话，都可以试下调转佢嚟切啦，睇下会唔会可以吸收得多咗维他命啦。日子有功，可能会见效嘅。 好，咁啊，等我又试下呢一个苹果薄切啦吓，咁啊，睇下食完之后出嚟嗰个感觉会唔会好特别？ 嗯，试一试啦。 好啦，转头见啦吓， 阵间见，拜拜。 拜拜。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百科， 苹果薄切咧，都真系可以试一试，食糖跟住可以用筷子食添，薄切啊嘛，感觉上都似食呢个鱼生，试一试。好啦，今日咧就唔系同大家讲。苹果又不是说薄切啊哈。神光百科跟大家讲一下平时成日都会用的一样东西就是橡筋啦。橡筋很方便啊，橡筋又有几种颜色的。黄色啊红色啊绿色啊，为什么会有几种颜色的呢？其实橡筋最初呢只有黄色，我们见最多的本身也都是黄色。原因咧就系因为呢个颜色啊，就系同佢生产嘅原料咧，咁啊最直接啦。咁啊有呢一个黄色咧，咁啊一做出嚟就变翻做黄色啦。啊，大部分嘅橡筋咧都系用天然嘅橡胶噶，而天然橡胶嘅颜色就系黄色。想要有唔同颜色嘅橡筋唔系唔得嘅，加啲嘅叫做添加色素咧，就可以将佢变成其他颜色啦。啊，而按照住唔同嘅用途啦，橡筋嘅颜色咧亦都可以好缤纷嘅。好啦，橡筋咧的而且确咧摆得耐就会融化或者咧就系变脆，唔知你有冇试过啦？啊，橡筋更加咧就有阵时会硬化啦，有阵时会多咗啲黏绳喺度黐立立嘅，完全咧都系因为同时间或者系氧气、紫外线接触而产生不同嘅方向而变化。橡筋会变成好似硫化之前的软黏状，就是因为可能又晒得太多，或者有时储存在一些地方，氧化过程令到它有一个黏黏状，有少少溶溶地。如果就成日被这个叫做阳光接触得多，又可以令到它那个的寿命又减低，变硬和变脆。好啦，橡筋头先讲过有几只嘅颜色啦，点解呢？当初咧就净系得黄色嘅，咁啊喺呢一个1845年啦，咁啊由呢一个英国嘅一间橡胶工厂嘅老板啊，哇就叫史提芬去到发明嘅一条小小嘅橡筋，咁啊的而且确咧就可以用到几多嘅用途噶噃。不过咧啊，原来咧 阿橡筋啊，都曾经发生过一啲嘅小插曲嘅，就话到啊喺英国嘅民众，有啲人就话到啦，邮政署嗰度咧就成日都用呢啲黄色嘅橡筋，啊结果咧有阵时咧就可能同嗰度啲颜色啊，同啲 file 啊颜色太似啦，于是乎咧就成日跌完之后咧，咁啊扫走咗，跟住抌啦，咁啊形成咗好多嘅浪费，话晒嗰啲都系能源啊嘛，系咪资源嚟噶嘛，橡胶嚟噶嘛。咁於是乎咧，咁啊呢一個嘅皇家郵政啊，哦就俾人批評啦。結果咧，於是乎佢哋咧就將呢啲橡筋咧就變咗做唔同嘅顏色，咁啊更加咧，譬如紅色啊、綠色啊，咁跌咗喺邊度咧都好容易咧見得到啦。咁樣咧就可以減少浪費，同埋喺唔同嘅用途上面可以更加方便俾用者咧就睇得到橡筋嘅位置咯。今日嘅你会唔会成日都系用橡筋嘅咧吓？嗯，我会噶。仲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嘅，我细个咧除咗我哋即系一般嘅用法之外啦，咁啊同家姐亦都会咧就一齐撬一个叫咩啊橡筋绳，跟住咧会跳嘅。啊橡筋绳跳嗰个技巧同平时咧即系文具铺买翻嚟一大条嗰啲绳嘅跳嘅技巧又不一样噶。橡筋咧细个嘅时候又可以我嚟左弹右弹，有好多唔同嘅游戏啦，所以咧都系又平又正嘅一样嘢嚟嘅。出面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90%吓。一首嘅歌曲佢系王然嘅《轻盈》。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嗱 ，Mimi 啊，我近来咧听到有好多身边嘅朋友咧，都自己尝试紧呢一种叫做168嘅减肥方法，其实系乜嘢嚟嘅咧？吓？ 系咁168咧，其实就系讲紧咧16+8就24小时啦。我哋咁就有16个小时咧，就叫做系唔食嘢嘅，即系不进食啦。咁另外有8个钟头咧，就系进食时间。咁就系其实务求咧，就系8个钟头进食时间之后嗰16个钟咧，都令到身体可以处于一个我哋叫 fasting， 即系一个系冇进食食物嘅状态下，令到咧身体即系储备嘅嘢可以攞咗嚟用，亦都等于身体有一个长时间啲休息。有些研究就指出咧，其实如果你嗰、那个唔进食嘅时间多过14个钟头嘅话咧，咁身体就会开始燃烧脂肪嘅。咁、所以16:8，除咗话有啲系爱嚟纠正翻啲健康问题，话好似糖尿啊、脂肪肝啊等等呢啲之外，其实亦都有人会去爱嚟减肥咯。 嗱呢一个咧，我就听朋友话咧，系自己上网去睇一啲唔同嘅短片去介绍呢一种嘅饮食方法啦。其实营养师咧会唔会都认可呢一类咁样嘅减肥方法嘅咧？ 嗱，现时喺医学角度上咧，都有16:8呢个嘅方法去即系指引俾啲病人去做嘅。咁、譬如可能一 group 嘅糖尿嘅病人都有嘅。不过其实咧，大家要知道翻咧，如果系因糖尿病而想做16:8去改善个血糖嘅咧、都有好多条件要去睇嘅。譬如有冇试过 血糖低嘅呢，如果你话我都有试过血糖低或者都经常发生嘅呢，就唔做得嘅。 嗯。 係啦，咁或者体重都冇问题嘅人士啦，咁或者可能过瘦或者过重又唔做得嘅。咁食緊药物嗰啲呢，亦都要经医生去断定我需唔需要减药啊等等去配合而做得。嗯、即係有好多都系需要返有医护人员去睇住而做，而唔系话潮流兴我又有糖尿啊有几好我就自己开始啦，系唔建议嘅，因为有机会做到出嚟嘅效果系导致到系反效果，唔系一个正面，就系我又唔知道自己嗰个病情点样去配合，或者食错食嘅食物又食错咗啦咁样样咯，系咯。 嗱，我有听我啲朋友自己讲啦，就话咧，佢哋试嘅时候咧，坊间嘅传闻就系话咧，呢一个方法咧系比较上咧，对于佢哋食嘅食物种类系冇乜限制嘅，即系纯粹系限制个时间啦。咁但系其实咧呢一类咁样嘅减肥方法咧，系咪唔可以长时间去做噶？ 睇翻，譬如你嗰八个钟头食嘅话，只食到一餐， 嗯、 而一餐仲可能系讲紧早餐，因为咧我一起身咧我就计八个钟头，咁但系咧食咗早餐之后我好忙啊，晏昼又食唔到，夜晚黑翻到屋企，哎呀过咗八个钟啦，咁、 嗯、 就唔食啦。咁其实如果你听翻落去，一日只系食一餐个早餐嘅话，能唔能够摄取到所有所需嘅食物营养咧？其实唔得嘅， 我谂晕低都似。 冇错啦，系啦，即系有啲人话。唔 OK 喎咁，咁但系有阵时咧要知道翻你 OK， 但系个身体系其实需要各种营养同埋一个能量去维持嘅，咁所以如果你话久而久之再做耐啲嘅话，其实有机会影响到个身体好多嘅机能嘅问题，有衰退啊、新陈代谢减慢都有机会。咁但系由另外一方面就系、是，如果你嗰八个钟头好识得去。編排翻你早午晚三餐啊，或者小吃嘅時間，能夠攝取到你每日足夠嘅食物之餘，營養又均衡嘅話，其實亦都冇問題可以去進行嘅。 嗯嗯，咁如果咁樣講咧，其實人體係咪都有一個嘅機制咧，係可以適應到？譬如話嗱，我當啦，唔係話刻意去減肥啦。有啲人可能真係因為工作嘅需要咧，只係逼住咗喺某一啲時間或者時段去食飯啦。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啊，好似好唔定時，例如可能翻工前食一餐，可能去到咧夜晚黑先有機會食飯。因为你知道很多打工仔是没有时间吃 lunch 的嘛，忙到。咁其实这种这样的方法呢，变相会不会其实都是令到自己身体的机能越来越差呢？ 都会嘅，系啦，因为时间唔稳定，其实个身体都会话，哎呀，几时有嘢食咧？咁最初亦都喺未习惯嘅时候，即系譬如可能我由一份工转第二份工，第一份工咧我好食嘢好稳定嘅，按时按后三餐啊嗰啲都食足晒，但系我转咗份新工啦，一日得两餐，仲有啲时间好唔定嘅，其实最初有机会啊，一时就好肚饿啦，食嘢又乱晒大笼啦，咁其实慢慢咧有啲人，做落咗份工之后嘅话，其实我都。O K 啦，而家一日食两餐、或者冇咁定时我都 O K， 确实身体系会有一个适应能力嘅、但系问翻个情况，其实我哋都建议一餐唔好过饱，少食多餐，等个消化系统又好啲，营养亦都会分配得好啲，系啦，身体运用能量都好啲，即系话你一餐食到好饱，跟住可能下一餐原来发现两个钟头后我要食噶啦，成、晚跟住之后就唔得，咁你两个钟头后我又食唔落，咁又食少少，咁即系变相好。浮动好扰乱咗，其实身体成个节奏、长久嚟讲，其实系即系无论对你嘅消化啦，亦都对你自己嘅胃口啦，或者个身体个营养嘅储备，其实全部都会出现咗即系一个咁长远问题，唔系正面噶咯。咁所以就可能会慢慢又会变咗好多啲身体毛病又出嚟噶啦。 嗱，头先咧就讲紧有啲人系特登去即系168咁样八个钟头进食啦。咁我知道咧有啲朋友咧亦都系因为可能工作需要又唔顶，或者真系每一日咧嘅行程都唔一样啦，就叫做食无定时啦。真係咧冇規律地咧，每一日可能今朝咧就九點鐘食，第二日咧可能就朝早全日都冇嘢食，去到兩三點先食一餐咁樣啦。其實呢一種咁樣嘅飲食習慣咧，係咪都唔健康嘅咧？ 要睇啦，真正嘅话个模式系唔好嘅，真系唔健康嘅。咁但系我哋又要现实睇，即系如果你嗰个嘅生活嘅节奏或者系嗰个嘅需要嘅工作安排系咁嘅，亦都真系 冇办法， 冇办法。咁就喺要安排翻喺你活动嘅时间。 间食翻你要食嘅嘢咯，系、啦，即系起码要知道就系、是、食无定时，但起码我都俾到身体食我身体需要嘅嘢、我都起码呢度我做足先咯。但如果你话我又食无定时，跟住咧有得食先食，或者随意搵啲嘢嚟食，咁、就变咗系两个问题出嚟啦、又食无定时，又营养唔好，系啦，咁所以即系有阵时都要去睇翻，我话诶嗰一个嘅 diet 嚟讲，有冇啲周边嘅环境因素系导致到你个 diet 咁嘅咧，咁 ending 仲有冇其他就揾晒啲原因出嚟、有啲原因可以 fix 到嘅，尽量 fix 咧。譬如我揾到有五个问题，咁五个问题嘅话系咪全部要纠正翻咧？纠正到梗系好啦、但如果你话五个问题我只纠正到三四个。都好过一个都唔去纠正咯，系啦。 系咁啊，今朝早咧问咗 Mimi 咁多啦，咁啊都系建议翻大家咧，如果真系要为自己订立一啲特别嘅餐单啊，或者建立一啲新嘅饮食习惯，或者系减肥嘅习惯咧，最好都系揾翻啲专业人士咨询下咧，安全啲啦。唔该晒 Mimi， 唔该晒。 啱啊！食啲乜嘢啊？或者自己嘅身体点样咧？唔好以为自己下都系最清楚吓啊！问翻营养师，问下医生嘅意见啊，最好啦吓。出边28度嘅气温，咁啊，转头7点之后咧，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嘅。我哋转头二台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保护消费者权益。会议指出，针对一啲平台企业存在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等突出问题，需要加大反垄断监管力度，依法查处有关平台企业垄断同埋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初见成效，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稳步向好。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下周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知唔知第一位赢得奥运剑击金牌嘅香港选手系边个咧？ 张家朗。 答案系张伟良。张伟良96年阿特兰大残奥会出战轮椅剑击项目，一口气攞到4面金牌。 想知今届港队又会诞生出几多位英雄？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我留意到公司有部分同事就嚟到退休年龄，但系佢哋仲好有活力，好想继续服务公司。公司又觉得佢哋好有能力，好想佢哋可以传承经验俾新同事，可以点做呢？ 咁就不如试下为年长员工提供延迟退休年龄嘅选择啦，咁佢哋就可以留低帮手咯。 喂，我妈咪咧做嘢嗰间健康食品公司，正正就系冇为退休年龄设限噶，而且咧仲会特别开设一啲职位俾50岁或者以上嘅金龄人士，等佢哋可以继续发挥所长。最近呢仲获得赛马会灵活城市传承长者友善计划2020嘅灵活就业大奖添啊！ 但是我听到公司的金龄同事说，他们一方面想继续做事，但是又想留一些时间凑下孙或者发展下其他兴趣享受人生， 公司可以点配合啊？ 我妈咪做嘢嗰间公司咧，会提供好多人性化嘅安排噶，例如咧系因应住员工唔同需要，俾佢哋拣翻全职定系 part time。弹性翻工时间，甚至安排就近地点翻工添。 其实一啲非政府机构或者劳工处都推出相关就业计划，协助配对雇主同埋金龄员工。你可以留意一下有冇适合嘅人选，有嘅话就直接请翻嚟公司帮手啦。 声音演绎：阿欧、崔杰彤、白元浩。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嘉宾银行及金融业人力资源部总经理陈辉发先生。 用态度决定一切，这个是很多前辈同你讲。你觉得正面的话，你就会做事比较积极，比较投入，都比较有信心去完成一些工作。 微电看光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看光节目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我是陈浩源，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我想点是郑秀文小姐的输得漂亮。其实自己是不需要太过理会别人的眼光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自己发挥得最好。所以希望大家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好，都是透过这首歌可以带到一些意思给大家。从前说过都好，在谷底给我漫步，我要再进一步，似轻于羽毛，就算这压力如像天高，谁都想看到。东京柴禾港队加油！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啊，咁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啦，仲有林慧、芭比都喺度。早晨啊，唔好意思啊，开咗弟弟支咪啊，啊唔系弟弟都要坐喺度等等先啊，咁因为我哋要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咁另外咧，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亦都系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咧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冇错啦，头先都预告咗，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就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小白 Barbie。 系咁啊，8月31号嘅早上啦吓，都应该仲未系好塞嘅。 就开始车多咗少少， 系啦，系啦。 平时呢个时间咪冇车龙嘅，但系今朝早咧虽然未到开学日啦，但系都开始多车少少啦。咁包括系咧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咯，开始车多啦，就有车龙咧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咁提一提大家有个水管急收啦，喺长沙环道噶，咁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兴华街，咁而家慢线咧就封闭嘅，就系咁多啦。 嗯，长沙环道封咗一条咧，咁大家都要留意住，朝头早7点几啊，希望佢快啲解封啊。 系啊， 如果唔系嗰条路咧都几重要啊，好多车行嘅朝头早。 系啊，主要道路嚟嘅长沙环道。 系啊， 不过好彩佢就系封慢线，如果封中快就大件事啦，就会比较塞车啲。 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交通嘅情况啊。好，唔该晒 Didi。唔该晒，咁另外天气方面问下欧咯，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出边嘅天气如何咧？ 哇，天气阳光普照啊，鸟语花香添啊，雀仔声听唔听到？ 听到、 啊，听到啊！ 我一唔讲嘢，佢都有少少。 佢同你争麦嘅。 系啦，佢同争。我头先我一路讲嘢，佢系咁去吱吱猪猪咁啊，跟住咧我唔讲嘢，谂住听下佢讲咩。佢即刻静咗喎，佢以为我 在唱歌， 系佢以为我同佢互动啊吓，咁啊广播道果然系一个好地方啦，咁啊天又好啊，鸟语花香，咁啊阳光普照，今日咧迎来一个蓝天白云啊，琴日咧如果大家有影日落嘅话咧，哇嗰、那个萧天嘅美丽景致咧就好似秋天咁样，咩叫萧天呢？就系、是日落嘅时候，咁啊望去天空咧有啲紫紫红红咁样嘅一个景致啦，好多朋友琴日都打卡影咗啲靓相噃，咁样唔知两位拍档有冇喺社交平台都睇到啊？ 冇啊，寻日最嗰、那个最靓嘅时间，我唔觉意瞌着咗， 我攰得滞，唔系休息系为咗走更长嘅路啊嘛，白云唔使惊嘅， 你都攰啦，唞一唞先啦。 当时有冇影到靓相？偶尔你都会影到嘅，有阵时放工嘅时候， 我琴日咧就影唔到萧天嘅影像啦，因为咧、其实呢排咧，我觉得咧。都幾取巧嘅個天，點解話取巧呢？好多時咧六點幾咧都依然係咧個陽光好猛啊！咁我有時咧喺 office 做嘢嘅時候咧，我試過做到七點咧，個天都唔黑喎。咁樣做就以為一路都以為我好早啫，好早啫，跟住望下已經唔係回來成七點嘅咯。 天佢哋唔好收工啊！ 係啦。 即係阿小白咧就係休息分別，就係咧休息為咗走更長嘅路。阿 Barbie 咧就係努力嘅勤奮嘅小螞蟻分子。阿努力係為咗咧。未来嘅成果啊吓，咁啊无论你今日选择休息定系还是咧努力工作，都会有好好嘅回报嘅。所以咧，即系收音机旁边你咧喺星期二嘅早上啦，都要俾心机啦啊，休息嘅俾心机休息啊，要努力工作嘅俾心机努力工作啦。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啊，似乎咧即系广播道呢一度都唔系短暂时间有阳光。 系咯。 都幾好陽光， 係啊！所以雀仔好開心唱歌， 鳥語花香啊，又有藍天白雲啊嚇。咁啊，稍後咧驟雨會增多，以及有雷暴。咁啊，最高嘅氣温咧，咁啊大概29度啦，吹和緩嘅東風。咁啊，稍後風勢間中清勁。展望啊，明日間中仍然有驟雨同埋雷暴。咁啊，下午驟雨會減少，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嘅。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又一齐上下堂，我哋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洁彤今天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跟我们聊天的。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好，那今朝早希望周博士可以给到鼓励这位朋友。我这个朋友是女仔来的。由细到大天生的身形都是比较肥胖一些。不过小时候很衰的嘛，你知道同学仔就会在这里笑人家啊，他很论尽的，跟住又说他做事又不得醒目啊这样。其实可能真的小时候时候被同学仔啊或者朋友笑得多，他的性格是比较内向一些的。即使到他大过咗啦，即系出嚟社会做嘢咧，佢都好努力去到减肥，咁啊真系咧身形就瘦削咗，细咗成个码。咁但系佢嗰种冇信心啊，或者唔中意同人交流嘅性格咧，就形成咗啦。咁啊，周博士有冇办法可以帮一帮佢咧？ 啊，系啊 ，Kitty 嗱，就自信心系绝对可以培育出嚟、培训出嚟嘅。咁所以最紧要，我想同呢个朋友讲啦，即系聚焦喺自己内在嘅力量，用自己内在嘅实力去证明自己吓。即使你个外表更靓，咁你都有衰老嘅一日啦，即系生老病死，每个人都会有啦，系嘛？即系你觉得自己靓，总有人又靓过你吓。咁所以嗰个唔系一个终极嘅出路嚟嘅， 系 咁只系一啲短暂当下得到一啲快乐，咁啊当然都开心嘅。同时，我谂真正揾翻自己嘅自信心咧，系在于我哋嘅内在吓。因为如果我自信心系建基喺我生得靓啦，我有钱啦，有地位啦，咁有一日我唔再靓或者冇钱冇地位，我即系因为任何外在嘅拥有物都会有失去嘅一日，有高就有低，有利就有合，有好就有坏吓。 咁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就揾翻自己內在嘅力量。咁呢個就永遠同自己陪伴一齊嘅。咁呢個第一樣我想講。第二樣咧就係、是，如果我哋活喺其他人嘅目光之下咧，我哋長期都會係一種即係 insecurity， 即係缺乏自信心或安全感嘅狀態嚇。所以我鼓勵呢位朋友咧，盡量俾自己創造一個贏嘅體驗，成功嘅體驗。個方法咧就係小目標小贏。small win, small goal，即是说每日帮自己定一个好少好少的目标，可以好少的啫。譬如如果依刻在屋企啱得闲，好，我依十分钟内要整干净屋企，扫好个地，洗埋地等等，就是咁简单啫。同自己讲嘢，做完之后呢，最紧要就是嘉许自己，欣赏自己。由最简单的行动开始，而最好的行动呢，就是唔单止自己同自己做嘅。就是同其他人做的，就創造一個 feedback 的效應，即是一個回饋，一個社交網絡的效應。就是譬如說我的行動呢，就是我今天要關心一個人，那我會發個訊息去關心一個朋友，或者我發個訊息去多謝一個家人、朋友、同事、人民都好，是同人有互動的。那為自己創造一個成功的、一個互相支持的嘅人際關係嘅網絡系統，當我持續咁做嘅時候咧，十個人只有五個人有一半識得肯定翻我、多謝翻我、欣賞翻我咧，咁我已經成功創造咗一個好唔一樣嘅人際關係嘅網絡。由過去好自卑、好冇自信、冇人會欣賞我、冇人會理睬我，然後讓我成為我想改變的 ，be the change I want to see in this world， 即係我想人哋欣賞我，我首先欣賞別人；我想人哋識得尊重我，我首先尊重別人。即係讓自己成為個創造源頭啊！咁呢個係一個必勝之道啊 ，winning formula 嚟嘅嚇。咁所以好想同呢位朋友講，試下唔好用自己嘅身材去界定自己，唔好聚焦喺自己嘅身體幾重幾輕，係嘛？到你覺得變得好瘦啦，咁你總會又有唔同嘅煩惱嘅。呢個係無止盡嘅，即係無止盡嘅，即係開心下無妨嘅嚇。但係同時唔好以為嗰個係快樂嘅源頭，快樂嘅源頭唔喺你嘅身材嗰度啊，到你身材好就自然你有一萬個令你唔快樂嘅理由嘅，即係咁，所以即係當我哋揾翻快樂嘅源頭嘅時候，嗰、那個先就係自性之道咯。所以我正話講嗰個係創咗一個即係快樂嘅幸福嘅網絡，人際關係嘅網絡咧，嗰、那個係更加有效，用自己嘅內在實力去證明自己嘅價值。 冇錯，不過真係都幾普遍啊！呢、這個情況，周博士，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哎呀，我老公啊嫌我唔夠靚啊，或者嫌我肥咗啊，咁又去整容啊，又去抽脂啊，咁樣，咁其實佢一路整咧都唔係咁快樂，而佢老公係咪因為佢整咗之後又會對佢好啲咧？又事實又並非咁樣樣、啊、喎，咁但係好多人就係轉咗去呢個死胡同嗰度。 係啊，即係我覺得嗱，第一，如果老公嫌你ABCDE 唔够好，第一呢、這个老公系边个揀呢，系自己揀嘅。即系为返自己嘅选择负责任先，唔好定系即系嫌弃对方。第一。第二呢，就系、是、如果你只系去满足讨好对方呢，咁呢个系无止尽嘅，只系令到佢更加自我中心，更加甚至更加自私。即系唔好陪低 B 嘅人低 B， 用自己去证明自己嘅魅力，证明自己嘅实力。到你好靓咁你十年廿年佢老咗咁点呀，咁佢应该飞你呀，系咪应该离婚呀。即系呢个系好荒唐嘅嘅邏輯嚟嘅，即係真正恆久嘅關係，真正嘅愛係建立喺大家喺由衷嘅互相去欣賞，而個欣賞係透過大家一齊經歷一啲傷痛，經歷一啲挫敗，而大家一齊去跨越一啲挫敗。我聽過無數一啲甚至係名人嚟嘅，即係無謂講名啦嚇，就係個男子係好charming嘅，即係中年男子，哇，好有魅力啊！然後個女子咧，越嚟越年纪越大咧，衰老都好快、哦，即系四廿零五啊岁已经哇，好相当衰老，一企埋去咧，个魅力争好远喎，个男子好有差面，但系结局我听过唔止一次，其中一个系我好朋友嚟嘅，呢、這个可以讲咧就系、是、佢结局个男子公开地极度感激嗰个太太，我当时都窒咗一窒噶，我第一次见佢，呢、這个男子五廿零岁，个女子又五廿零岁啦，佢结咗婚三十年吓，个男子已经由好一个小文员普通人变成一个而家 CEO 一个总裁，好有魅力，但系个女子过去嗰三十年就做咗个家庭主妇，帮佢凑三个仔，好辛苦啦，又唔打扮啦，即系从来唔理自己嘅外表啦，而家变到又老又残咁样吓、但系反而就正正个后来嘅男子讲一句令我好感动。佢今日能够有呢啲成就，完全系因为太太过呢几十年付出晒所有，令到佢可以出边咁风光。咁所以，即其实个男子用我哋社会嘅标准，佢要揾周围可以揾，即系佢嘅名利权势咩都可以拥有。 但因為他真的深深收到這個太太的付出的愛，所以他們的情感是跨越任何外表物質所能夠衡量，那個才是真正的恆久。如果只是靠靚，那些人靚過你呢，那自己又很緊張很焦慮，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值得去關心的。 是希望大家就明白、周華山博士所說這個信心和愛呢，是不是建基於在一些外在的條件那裡，就是、在內在的那個交流才是最重要的。那希望都幫到剛才所說的那位朋友啦，那自己找回自己一些、更加重要的價值，就不要被那些外表的東西呢就令到自己沒有信心。那下個星期我們再跟周華山博士談過，麻煩你。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万里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牺牲是荣耀回归了心声，向前冲我可以不理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前动身，午夜时 港台电视三十一电视剧集《号手就位》主题歌曲啊，张杰的《向前冲》，希望大家今日的工作啊都可以冲冲冲啊！我是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了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好啊，欧都冲入嚟直播室啦。 系、啊，小白同芭比啊，作为家长嘅你咧，特别留意小朋友啊嘅健康啦。咁、啊，将近开学啦，当然有啲学校已经开咗学啦，但系我成日都觉得系九月一号先 系 嗰个起标嘅，即系嗰个时间嚟嘅。咁无论系前两三日又好，后两三日又好，以至大学开学一定唔会九月一号嘅，一定迟少少嘅。咁、啊，都需要留意呢一个问题，就系、是、学童近视个病发率咧。琴日都开咗个记者招待会、哦、特登咧喺电视机 见到个妹妹都好惨啊！佢咁快脆就咁深近视。 我想话你见到个妹妹已经唔算细啦。 系啊， 我见到有啲系三岁咧读 K 1已经戴紧眼镜 嘅。首先讲咗你哋讲嗰个妹妹系边一个嚟？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唔知道咁啊、嗯。有一位小朋友叫梁小朋友啦，咁啊八岁嘅啫，咁啊上年一月左右咧就两边眼睛咧都系400度近视度啦，咁啊同年嘅八月咧已经增加到525度咯，咁啊其实都几夸张下啲。 哇，500几度真系好夸张。 系啊，八岁嘅小朋友500几度近视，咁当然啦。即系依家今时今日就科技先进，有好多嘅唔同嘅微创手术可以帮你减到近视嘅。不过都唔会建议啲小朋友咁细个就去做呢一类咁嘅微创手术啦。 仲发育紧啊嘛。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做家长系咪都会控制住小朋友？譬如即系。我哋僆仔嘅時候近視就打機啦，睇電視啦。依家係咪玩平板玩得多？問下兩位家長。 我屋企就唔俾佢玩平板嘅，係、我收埋曬。 咁佢都要上堂噶，唔使咩？ 而家呢一排唔使咯，即係、早排上堂嘅時候就會俾佢上堂，上完堂就收埋噶啦，即係同佢講冇電啦咁，咁、收埋咯。 你呢招幾好 喎、啊？ 不過我個仔會自己識攞條線去插電。 或者咧，佢見到你個平板或者個手機咧未插電，咁佢可能咧就會話：爸爸幫你插電啦。咁跟住你就覺得阿仔好孝順、 啊，好窩心係嘛？即刻， 我唔會覺得窩心，我會覺得佢有居心啊。 好啦，咁啊，呢、這個中大嘅眼科啊嘅學系主任咧都有講話，如果大家咧想令到啲小朋友啊多啲做出邊嘢咧，可以鼓勵佢哋喺户外活動多一啲、即係做下多啲運動、活動咁啊，少啲留喺屋企，因為留喺屋企好難嘅，因為都宅住喺屋企啦， 其實都想揾嘢做嘅，真嘅。 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個 望喺遠嘢咯，係咪先？ 係啊，咁都有啲建議嘅，咁大家上翻去網站嗰度睇睇就知啦。 今日是8月31日，星期二，农历7月24，适宜嫁娶、入宅、造桥、开市、交易、立劝、破土、纳财、安葬、入殓。 难得好日子，做多啲先， 唔好勉强自己做。今日记动土、定盟、安藏、开祠， 等我避开晒先， 唔使专登左闪右避嘅。今日都系关怀服药过量日， 我会多啲关心身边有呢个问题嘅朋友噶啦。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表示，已经完成从阿富汗嘅撤军行动，以及结束撤走美国公民嘅军方任务。最后一班由喀布尔机场起飞嘅美军 C-17 运输机，已经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昼3:29离开。又表示呢一啲航班起飛時，機場已經冇撤離嘅人士，當地只係剩翻幾百名美國公民未有離開。總統拜登發聲明表示，美軍喺阿富汗20年嘅戰事結束，世界將會注視塔利班係咪履行承諾。佢已經指示國務卿布林肯同國際夥伴協調，確保所有希望離開嘅人安全離開。喺喀布爾多個塔利班嘅檢查點。傳出槍聲慶祝，有塔利班成員歡呼。塔利班發言人表示，隨著最後一名美軍離開喀布爾機場，阿富汗已經獨立。歐盟各國政府同意將美國同其他5個國家從歐盟的安全旅行名單中移除， 意味来自这些国家的旅客可能面临更严格的限制，例如是检测及隔离。除了美国之外，其余五个国家包括以色列、黎巴嫩、黑山、北马其顿和科索沃。制定这个名单的目的是要寻求统一整个欧盟的旅行规则，但不具约束力。欧盟各国可以自由决定本身的边境政策。回来本港，在印尼或菲律宾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并符合相关要求的外佣，寻日起可以来港工作，现时只有荃湾仙丽酒店作外佣指定检疫酒店。酒店表示寻日没有外佣入住。劳工处表示有八名外佣确认今日入住有关酒店，截至今个星期日确认入住的外佣合共有132人，基于公共卫生考虑，酒店入住率以八成为上限。有中介公司表示，检疫酒店费用和相关开支大约是2万元，令到不少雇主却步。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午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兴华街咧，因为有水管急收，慢线系封咗嘅，经过要小心。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兴华街嘅慢线需要封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带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那段都是慢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忍下啦，一下痛好快好的。终 于明白懂得自爱， 不知是痛的， 再不追究往日，让我要流力相 爱。痛楚过流过血之后才可以愈合重生。曾乐同今次将拔刺的过程比喻做忍痛分手，面对错的人尽早抽身离场。作曲编曲监制吉新风，填词曾乐同。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曾乐同拔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新增羽毛球项目，香港轮椅羽毛球一哥陈浩源强势出战。近年疯狂扫牌的陈浩源，19年多次杀入国际赛事决赛，更先后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好手夺冠。今次首战残奥会，会不会马上为香港赢得奖牌？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CIBS 同话同真，同你一齐感受大自然。 咁森林疗愈就系我哋真系咧走入去个森林嗰度，我哋咧翻翻去我哋自己个身体啦，翻翻去一个此时此地嗰个感觉啊！ 细说香港建筑保育意，以朵漫游世界建筑。 讲下意大利科莫法西斯之家嘅呢、这个地方咧，系一个意大利米兰北部嘅科莫嘅地方小镇啦。佢请嚟一个咧好出名嘅建筑师，就叫特拉尼范所设计嘅。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7:37啊，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5%啊。咁啊，最近咧我同朋友食饭，咁啊发现咧佢有一个几特别嘅准则嘅佢自己，咁佢就话咧佢唔食虾，我话吓你唔食虾噶？ 敏感？ 唔系敏感，系啦。咁跟住我就话，做咩唔食？我都唔食蟹噶。 敏感？ 海鲜敏感？又唔系？佢咧佢话我唔中意食一啲成个个体咁样吞落肚咁啊。咁我就话咁即系点咧？牛你食唔食？牛我食，因为我食佢某一个部分，即系牛腩啊、牛肉啊咁样啦。咁啊，猪你食唔食？猪我都食。鱼你食唔食？鱼我唔食， 因为成条上， 成条上我唔食咁样。 如果佢可以食白饭鱼咩？ 唔系成条就唔食咯， 想成条食啊嘛。咁如果一鱼两吃嗰啲咧， 系啦，即系刺身咁样，你又食唔食咧？ 刺身得唔得？ 系啦，咁我后屘我就冇再追问落去啦，因为我实在发觉太古怪，即系我拿捏唔到个位啊。 新识噶呢个朋友。 是啊，朋友的朋友的 我只要形容他是一个很有良心的大耳窿咯，即是他不会吃晒你，我吃你一部分咁样。 因为就算不是我，你都俾人哋食噶啦，咁大家 share， 咁我沾你少少啦，咁样其实都有几多呢啲嘅，即系食饭上面啊，唔同人有自己唔同嘅选择啦。 多余啦，即系正所谓嘅有良心就唔系大耳窿，大耳窿我点会有良心咧？ 系 佢既然唔想食一条，不如唔好食。 或者你食斋， 食斋咯， 佢又未去到呢个情况。 唔系 话 成条菜我唔食，我要食一半一半嘅，我就食咁样啊。 食豆系啦， 一粒豆我唔食，因为成粒 系啦。咁啊，发现啊，原来身边都有唔少朋友咧，即系有唔同嘅原因啦。咁啊，食啲乜嘢，自己都有自己嘅准则。咁令到我咧又谂起一个心理嘅效应。咁呢个效应咧叫做班比效应，又系一啲咧比较少少似双重标准嘅一个准则嚟嘅。 是不是隻鹿啊？ 隻鹿啊，是啊。 真的啊？ 真的小鹿斑比啊，是啊。它原本是来自这一套的卡通片的。 嗯。 那卡通片你们有没有看过这套卡通片？ 我就是听过，我没有真的很认真看过。 我 也 没有。是啊，我认得那隻鹿啦，这样。 你真的认得？ 我认得。 就隻鹿画出来差不多。 不同的，它特别得意的。就是因为它特别得意呢，所以才有这个效应出来的。它因为它在卡通里面呢，隻鹿仔很得意啦。其中有一幕呢，就是讲有个猎人呢就杀死啊小鹿斑比的妈妈。嗰場咧，佢就冇好血腥嘅，始終佢都係卡通片啦。咁亦都可能大家唔會想睇到呢啲畫面啦。咁點樣代替咗咧？就係講啊，小鹿斑比咧揾唔到佢媽媽，係啦，揾嚟揾去，咁從此之後咧，媽媽就消失咗，即係好茫然咁揾佢媽媽，跟住揾唔到咧，就代表咗佢媽媽已經俾獵人即係捉咗，即係遭遇不測啦咁樣。係啦，咁但係之後呢一套戲咧，因為有一個咁樣嘅橋段啦，即係咁慘，點解要殺死咗佢媽媽？咁都引起軒然大波嘅，即係大家會覺得喂，咁我哋唔好即係再獵殺動物啦咁樣樣。 譬如獅子王嗰套都系噶，因为要杀咗阿爸，剩翻阿金巴喺度。 呢啲咪双重标准？ 好残酷噶，其实狮子王啊，嗰啲幸福王子嗰啲咧，担保石嗰只雀都挂埋噶嘛。 系啊， 其实好多童话都唔童话噶嘛，留意翻。 所以嗰个咧，亦都系一个启发咧，就系如果你以后起啲石像，要起得稳阵啲咯。 系啊， 担咗晒啲宝石，攞咗个金外衣之后，就会冧噶咯。 系啊，唉，唔好再讲咯，我脑入边全部嘅童话都唔系呢啲，唔系啲开心嘅阴。 功費事講出嚟啊！晨早流流 故事童話故事啫， 但你哋講得啱嘅，即係你即刻就會諗，哦咁獅子王夠慘啦，又唔見你喺度即係講佢哋。咁嗰陣時咧，佢話因為大家覺得鹿仔啊好得意啊，咁咧就話你哋唔好再打獵啦咁樣，因為當陣時咧美國嘅打獵運動咧都幾興起、幾受歡迎嘅，咁啊令到嗰個打獵運嘅數字咧真係驟然就減咗一半咁多，因為大家覺得唔好傷害啦，唔好傷害呢啲野生動物啦。咁但係咧，發現咗忽視咗豬啦，同埋其他野生即係動物被殺害嘅情況喎、 因為你一變成得意咧，就即刻唔濫殺啦，或者唔打獵啦。咁蛇會唔會變成得意啊？我問下兩位拍檔啦，我淨係問呢一樣嘢。你覺得哇，蛇都唔會得意啦，驚啊！ 自從我睇咗動物奧運會之後，我就覺得蛇好得意啦。 好啦，睇喎，動物奧運會 評 審 員啊嘛， 係啊，蛇咁樣躝喺個頒獎台上面啊，攞獎咁。 係啦，蛇仔啊嘛，好似叫蛇仔啊嘛。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你從來或者少啲會覺得蛇係得意啊，或者爬蟲類係得意噶嘛。咁佢哋永遠都係。俾人哋孤立咯，咁 系啦。嗱，如果現實當中都真係嘅，不過嗱，另外一個即係講開又講啦。我有朋友咧，完全唔即係咪有蛇譜嘅？即係而家你出街咁食蛇啦，冬天有人話，咁佢唔食蛇咧，佢就話蛇咧係有靈性嘅動物咁樣。咁即係除非你就有另外一啲原因， 冠以一個信仰落去咯， 冠以一樣即係意義象徵意義落去啦。咁所以其實呢個斑比效應咧，佢就想講。人咧係會極力阻止人類去殺害一啲睇起上嚟或者公認係可愛嘅動物嘅，譬如咩咧兔仔啊、企鵝啊呢啲，即係怎麼可以吃兔兔咁樣？即係嗰套電影咪咁講嘅，兔仔咁得意，點解食兔仔啊咁樣？或者點解會殺害兔仔啊？咁但係另外一啲其實都係動物嚟噶嘛，頭先你講嘅譬如蛇啊、鱷魚啊等等，咁呢一種就係即係所謂嘅斑比效應底下嘅雙重標準啦。 好多啊，咁譬如你睇蝙蝠俠啦、蝙蝠俠裏邊個企鵝人，觉得佢系友善定还是系可爱啊？你觉得佢系奸搞噶嘛？你好想消灭佢、拉佢噶、又系唔得。 系啊，即系类似呢啲嘢，其实 好多 相 同 咯。 其实人都系。 我有试过咧， 系 我啱即系本来最后讲话，人咧就系最后单一标准啊，即系对人对人就单一标准啊，可爱啊。我一定恰佢嘅，即系你几可见到一个可爱嘅人，你系会保护佢嘅，唔会嘅。你以前翻学嘅时候见到个肥仔，一定系恰佢啦，死肥仔。 呢个你唔使讲。 肥仔一定有个死字。 我知点解我哥恰我，因为我得意咯。你成日都搣住你，好得意啊你。 你细个好肥嘅咩？你细个。 你块面猪灯咯，系啊，你好得意你咁样，所以就可爱就俾人恰，因为就冇双重标准嘅。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Girl, you're like, oh, no. Don't let me down. Need you to give me something. Cause you're hard. Come more than me, babe. You ain't see. I'm gonna be okay. So girl, you tell me, don't, no. Make me not tell. Need you to give me something. Cause you're hard. Need you to give me something. So for me, hey. Kick him out. From the big guy. Let it go. We can party like a rock star.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Girl, you're gonna let go, no. Don't let me down. Need you to give me something. Cause you're hard. You got a lot more than me, babe. You ain't see. I'm gonna be okay. You're gonna let go, no. Make me not tell. Need you to give me something. Cause you're hard. You got a lot more than me, babe. Don't fall for me. You're gonna have fun. Already know. Take your time in a rush. Don't gotta hurry. Where your mind is so loved,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row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So I'ma beg no harm. What you got? Ooh, so girl,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身边 crush or no， 时间嚟到早上嘅7:46啊！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崔杰同早晨啊，钟哥。嗱，好多时咧，而家咧讲紧揾工咧，大家就系向住呢个嘅薪金去看啦，或者工作环境啦。当然亦都好大机会咧，就系同自己本身读嘅嗰个科目系挂钩啦。咁然后就去揾一份适合自己嘅工作啦。好啦，问下大家先，喺过去一啲揾工作嘅经验里边，你觉得你自己看重嘅系乜嘢呢？ 以前僆仔时候咧，梗系话机会啦。 嗯，理想 机会嘅意思就系你不断可以朝住自己想要嘅结果而去迈进啊嘛。 哦， 即系譬如以前僆仔做戏，梗系想做主角噶啦。 嗯， 咁你一定要揾一个机会系你可以有机会见到主角个位嘅嘢，你先至会做啊。即系你唔会无端端，不如我走去做厨师啊。咁因为完全唔 即系想近啲个界别系嘛？ 近啲个界别同埋近啲嗰个界别你想得到嘅嘢啊嘛。 嗯， 即系譬如你想做经理嘅。咁你唔會走去做唔係，每一個界別都有經理啊，經理啊，咁你啊應該咁樣講，如果你想做經理嘅，你又唔會走去做演員噶，因為演員你唔會去到做經理嗰個位噶嘛， 你都可以演經理呢個角色嘅， 假啫， 酒樓嘅經理咁啊， 嗯，即係呢一個就係叫做近啲你嘅目標， 要近目標咯， 自己要行埋去先，都係嘅， 錢就擺第二位嘅。即係講真，錢係擺第二位嘅，因為錢唔應該揾眼前嘅錢噶嘛，我哋成日話 揾將來嘅錢， 揾將來嘅錢啊嘛。 我好有大志喎，你細細個已經真係嚇。崔傑彤咧， 我覺得我自己衰嘅就係冇一個好明確嘅目標，我又真係覺得好似即係細個啦，你當畢咗業之後啦，有人揾你，你做唔做呢樣？又唔係好辛苦啊，又有啲錢啊，咁做咯，幫到咪幫咯咁樣。咁跟住做下其他，你做唔做呢樣啊？得闲啊，咁我帮你做啊，咁样，咁就好似冇一个好明确嘅目标，咁到之后咧，过咗几年之后都有少少后悔，就系冇一开头咧计划得好啲，咁但我人就系好鬼，即系是但啦，咁样即系主动埋嚟就食啦，咁样，咁可能会嘥咗啲时间嘅，咁不过调翻转头睇，你又可能会试多咗啲嘢嘅。 唔系张杰同系好享受当下噶嘛？ 系啦， 佢就当下嘅啫，有啲嘢佢唔谂。 我唔知啊，前前后后唔好嚟住啦，谂住啦。 你知唔知有一次咧，我去做呢个陪审员，即系佢有嗰啲筛选，即系抽中咗你啦。咁然之后去到即系听嘅时候咧，即系我后屘冇抽中到我嘅，即系但系佢有一啲轮选嘅过程啦。咁你就要去到嗰个法院嗰度啦，咁我见到一个咧好年轻，即系佢似系廿零岁啦嘅几靓女嘅女仔啦，咁其实佢就已经系喺应该系律师嚟嘅，或者佢系负责嗰度嘅一个法证人员啦，我当佢系好有型。咁我嗰当个当下嗰下就喺度谂，点解我细个读书即系又读得唔差，冇立志做一样咁型嘅嘢咧？ 你而家都可以噶。 你细个嘅时候，你又有睇、這個？ 你冇害佢啊！ 而家佢读继续读都得噶嘛？ 讲啲嘢佢就话系，当下真系阿林慧讲叫我读 乜错？我真系会，我真系会噶。你讲多两句，其实得噶你。嗱，你数数手指，即系读多五年八年咁样。 系啊，都仲系好后生噶咋？ 正经啲啊，摆西个变咗小智啊你。 好啦，所以系啦，我觉得细个如果俾我即系再有机会再拣咧，我可能真系会俾多啲心机去谂下，即系自己嘅兴趣系啲乜嘢。咁好彩你即系人一路活着都会揾到你自己嘅兴趣嘅， 都系嘅。同埋咧，好多时你去到唔同嘅阶段咧，你又会睇到一啲唔同嘅画面，或者系有啲唔同嘅经历咧，可能会刺激咗你有啲新嘅兴趣同目标嘅。 咁啊，同埋会成日转啊，真嘅，即系你唔同嘅年纪啦，或者唔同嘅环境，你接触到咧，你呢一个目标或者你拣揾工嗰、那个。要求咧系经常会摆动嘅， 系啦嗱，咁同埋咧嗱，虽然我哋头先就讲到话自己自身出发啦，咁但系好多时咧就唔系话净系人拣工嘅，工都拣你噶嘛， 系噶系噶，好信呢样噶，好信呢样噶，你拣人人拣你啊嘛，你拣份工。 份工都會揀 你。你有冇試過去見工人哋唔請你啊？ 有， 唔係 casting 演員嗰啲喎。 公司咯， 真 係 見一份工。 因為我最初嘅時候，我考香港話劇團噶嘛，同考中英劇團噶嘛，即係考舞台。 最初即 係 幾時啊？ 啱啱演藝畢業嘅時候咯。咁兩個話劇圈嘅大團都唔請我啊嘛，係唔請啊。你去咗第一 round interview 之後咧，已經收唔到信， 冇消息啊！ 我啲同學已經收曬，即係唔請咯。 但有冇諗過寄失咗咧？ 我直头去咗见 咗 啦，我嚟见工，我系 梁明忠， 我嚟见， 但系佢冇打沉你嘅演艺意志，都算系几好 系咯。 因为头两 round 你已经俾人打回， 少少时间分享一下面试第一样嘢，即系呢个咧就系当时嘅一个好大嘅启发啦。咁我嗰时咧佢就问咗一个问题，即系话剧团嘅时候问咗一个问题，佢就话：啊，梁明忠。你最想当时嗰个艺术总监讲嘢系咁慢嘅，梁永忠，你最想做乜嘢角色？跟住我心谂，问我最想做咩角色？咁我梗系答我最想做嗰个啦。我就话我想做《Phantom of the Opera》嗰个 Phantom。咁你最想做啊嘛？跟住佢跟住佢即刻话你做唔到啊！你把声唔系啊，佢一定要要 tenor 嗰个 range 嘅，因为佢系唱歌。 你可以扮噶嘛，系嘛，唔得咩？ 只系佢听我把声话，你唱歌都唱唔到嗰个 range。 你试下最低系几低啊？ 哦， 但系佢成场戏都净系 跟住咧，跟住咧我就即刻个心谂咧就有啲几幼稚，俾好似感觉俾佢扇咗。点解咧？你问我最 想 做啫 嘛， 你唔系问我可以做边个啊嘛。如果你问我可以做，我一定唔会拣呢个啦。我够知我自己唱唔到歌啦。咁但系你问我最想做，我咪讲最想做咯。 佢真系扇你嘅， 系咯。 佢想睇下你有冇自知之明，系啦。 可能系 你想，哇！你想咁多嘢，咁俾唔到你，你又唔开心，咁我唔搞唔掂啊。 跟住咪我啲同学咪入咗去做戏之后，即系入咗去请咗之后咧，我都仲系等紧咯。 你唔见第二次？ 冇啦，边有啊？一年得一次啫嘛。嗰阵时 出年再 in 过啦，就唔好再答呢个角色啦。 冇啦，冇啦。跟住之后就转去咗电视嘅岗位啦，已经。 即系有时都系嘅，即系啲机遇咧嘅流失咗咧，可能又会系另外一个机遇嘅新开始嚟嘅。但我想话咧，最近咧我睇到一个报道咧，我觉得都几搞笑，但系又几好嘅，就系讲紧有间公司咧就好贴心。嗱，有啲公司有唔同嘅制度啦，即系例如可能最多咧最常见就系规范咗翻工放工时间啦，当然啦。咁然后可能 lunch time 咧又规定咗系几多时间食饭咁样啦。好啦。跟住我第一次见到有一间公司咧系咁样嘅，系个老板咧为咗希望啲员工咧嘅健康可以好啲，所以咧就规定大家咧开会嘅时候一定要企喺度，食饭嘅时候咧就要做15分钟嘅健体操。哇！你两个静晒， 唔系啊？咁而家应该正常啊， 系咯？ 佢食饭先做，我觉得已经太迟啦。应该朝早翻去上天台啊嘛， 系啊，醒啲啊个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 唔系某啲行业会噶嘛，即系话打即系振奋个士气就会做。 而家好多噶，甚至乎咧有啲地方即系有啲屋苑嘅嗰啲看监 啊， 或者 security 咧，佢哋翻工之前都系企晒喺嗰个平台嗰度集会。 briefing 咯， 我 见过 系啊，跟住要即系讲咩？开工啦！嗰只嗰啲咁样 咧，我冇见过呢一 part， 我有见过， 系 啊系啊 ，briefing 我见过，但我冇见过一齐开工啦咁样咯。嗱，咁咧就讲紧咧就系话有一间公司咧嘅老板咧就真系好贴心嘅，就系话因为咧真系感受到咧公司嘅员工咧可能即系平时咧尤其是啲文员咧成日都对住电脑坐喺度唔喐啦，咁同埋咧就梗咗一个姿态，即系你知咧文员就有一个特色就系坐喺度啦，长时间坐啦唔喐啦，跟住两只手就可能晾喺个台面嗰度打键盘啦，咁长时间维持住一个动作咧，佢就洞察到大家咧开始啲身形咧，可能出现咗啲例如啤酒肚啦、大肚腩啦，或者下身比较肥胖啲嘅情况。咁于是咧就话啦，不如我哋就做一啲少少嘅 policy 啦，就系企喺度开会，同埋咧规定咧 lunch time 嘅时候咧，每一日都要做呢个15分钟嘅健身操。咁更加咧嗱，健身操唔系话你自己中意点做点做，即系求其转下啲手啊，拉下啲筋啊，咁就叫做健身操。佢而系咧。規定咗話，總之你食飽曬飯啦，嗱，即係佢要求你都係食咗嘢先嘅。咁然後咧就有一條片，就有個連結咧，就 send 俾大家嘅， 跟住做 係啦，跟住一齊做咁樣咯。 哦，難唔難嘅先？定還是都係温和 two 磨嗰啲咁樣 嘅 啫？ 嗱，應該咧就係温和同埋 two 磨嗰啲容易嘅啫。咁但係咧，我又覺得有一樣嘢好嘅就係，由於咧你知咧。做健身操或者要運動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唔適宜著西裝啊、打呔啊，或者係著啲好緊身嘅行政服裝啦。咁所以咧 就大家就覺得，誒係咪可以即係如果即係做著翻啲輕便啲嘅服裝去做呢一個運動咧？咁因為係 lunch time 咁其實都 OK 嘅，咁 即係換衫啊。 係啊，即係可以換衫做呢一 part 咁樣嘅操啦咁。咁但係咧，其實咧我就覺得幾好笑嘅，因為咧你諗下喎，如果本身係做行政人員嘅人咧，其實本身個形象咧應該係比較 行政碌， 行政碌係啦，同埋成個人嘅形象通常係冇乜笑容啊，即係做嘢好認真啊，同埋嗰個嘅氣場咧好勁噶嘛，即係冇乜話好和蔼可親嘅笑容啊，或者好輕鬆嘅一面啦。咁但係突然之間咧，大家喺 lunch time 嘅時候咧，有十五分鐘咧就放低曬呢一個形象啦，之后就企晒喺度，然后咧就一齐做呢一个咁样嘅健身操咁样。咁但系咧，我俾你哋估下啦，你估下啲员工嘅反应系点啊？ 梗系唔制啦，即系做一次半次之后就唔制。 都系嗰个时间嘅问题啊。lunch time 以外嘅就 OK 嘅。 系啦， 系因为 lunch time 本身我打工仔会觉得喂，我自己嘅时间嚟噶嘛。 你谂下lunch 即系话变相你又要换衫，换完之后你要再换翻，可能仲要抹一抹汗。咁即係變相咧，係偷咗你食飯嘅時間。 係咯，或者我想瞓覺咧，爭取時間。 就你呢個諗法都幾啱嘅，啲人真係咁樣諗嘅。其實個感覺咧，個道理有啲似咧。以前咧，我哋細個讀書嘅時候咧，我以前啲先生咧就好爭取時間嘅。我哋特別怕咧就係小息或者 lunch time 前嗰堂。通常都系唔落堂嘅， 点解啊？ 即系会霸埋你个小息咯，跟住之后就等到小息嘅另外一个钟咧再打嘅时候，发觉又要上下一堂啦，就冇咗个小息啦。咁 佢都系为你好啫， 点解咧？ 想多啲啊嘛，想你， 但系都要休息噶嘛， 有时间学多啲嘢咁样。 系都系嘅，都系嘅。咁所以咧，即系佢自己啲员工咧就觉得，虽然都明白嘅，系注重佢哋嘅健康，但系就觉得咧，其实开会嘅时候企喺度咧，因为其实真系好攰，同埋有时真系需要系做啲文书工作啊，写低啲嘢啊咁样咧，咁就觉得咧。啊，好似都有啲辛苦喎、啊，咁 唔係喎，呢、這個調轉頭講喎、 啊，點解咧？ 有啲地方做咗啲研究咧，就話你企喺度嘅時候，你嘅嗰、那個 血液循環好啲啊， 辦事能力係強啲嘅，所以咧。喺外國有好多嘅 office 咧，係調翻轉頭，係你工作嘅時候咧，佢係冇得俾你坐，佢所有嘅台咧唔係我哋坐喺度嗰個高度咯， 係 你企喺度嗰個高度，電腦係落喺上面，咁你一定 要吧台咁， 係啦，你一定要企喺度做嘅所有嘢，調翻轉頭 lunch 嘅時候或者開會嘅時候，你就可以坐啦，即係佢係你而家就係調轉啊嘛，就係平時照坐，開會嘅時候企啊嘛，佢就平時係企嘅。开会嘅时候你就可以坐。 系，你觉得坐得耐辛苦定企得耐辛苦？我自己调翻转，我就梗系觉得，嗱，你坐得耐，正所谓久坐就成疾啊嘛。咁所以其实提下你起身行个圈啊，饮啖水啊，去下厕所系好嘅。但我真系试过咧 ，part time 暑期工嘅时候咧，长期企。是中间冇得 break 嘅，即系除咗你话去厕所咁样样啦，佢系12至7咁样啦，七个钟期啦。哇！我做完连续三日之后咧，我只脚咧系。唔系我咁样嘅嗰个感觉，系譬如你去到第二日咧，已经你会明明唔想去厕所咧，你都话啊唔好意思，我想去一去洗手间啦。跟住咧匿入个厕所嗰度咧，冚埋嗰个盖嗰度，跟住就坐喺度，坐一坐，哇，企喺度真系好辛苦，所以我都觉得即系有啲服务性行业，譬如全日都要企咧，又仲要企得靓，即系有啲大品牌咧就话哇你要端庄啲啊，或者其实对鞋都俾你着平底噶啦，但系都系好攰嘅，所以我反而觉得嗰一啲员工嘅老板可能要即系俾多啲时间佢哋啊，不如你入去坐一坐或者轮流咧就会舒服啲咯。嗰、那个系一个都我成世里面一定会记得嘅一个工作经验咯。 任何嘢做得耐啊，你都会都会辛苦噶啦，企又好，坐又好，瞓都系嘅。做得耐你就会觉得啊又瞓啊。 所以咧，头先 呢个会俾人打，你知唔知？ 嗰个策略咧就系适合喺嗰啲咧，即系成日都瞓，咁啊俾翻十五分钟嚟做下运动啦，或者成日都太忙啦。嗱，如果你过分地忙碌咧，跟住你老细突然间同你讲，大家全部放低手头上嘅工作，十五分钟出嚟，乜都唔好做，净系做运动，咁你到期时就 好啊好啊， 好开心噶啦。 跟住就话间铺头停执啦咁。 司张达明宣布辞任律师会理事。张达明在社交网页表示，虽然他的任期出年才会届满，但他决定提前辞去理事一职，以便集中精力处理其他事项，特别是提供和推广免费法律咨询服务，以及保持生活平衡。他说昨晚下午已经正式向律师会提出请辞，即日生效。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0点，跌179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87，英镑10.714，瑞士法郎8.491，澳元5.68，加元6.174，新西兰元5.451， 欧元 9.188 每百元兑港元 7.08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3.05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9.39 美元卖出 1811.23 美元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周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噶。重复多次，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泥涌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帝琴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在红桥；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上八石萌歌推出全新嘅作品叫做《天使》，今次亦都系由另外一位嘅创作歌手 Kaneko 包办作曲同埋填词噶，两个人嘅交情越嚟越深，上八石萌歌自己就开口问啦，可唔可以帮我作翻首歌填埋词呢？他哋话到有自己喜欢嘅歌曲同词，就可以将呢种嘅幸福唱出青春。快乐的感觉，希望乐迷亦都感觉得到。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上白石萌歌天使》。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有来自日本女歌手上白石萌歌《天使》。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 今届东京残奥会新增羽毛球项目，香港轮椅羽毛球一哥陈浩源强势出战。近年疯狂扫牌的陈浩源，19年多次杀入国际赛事决赛，更先后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好手夺冠。今次首战残奥会，会不会马上为香港赢得奖牌？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8:09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庆庆，早晨 Kenny， 早晨 啊！睇到琴日咧港股咧U 盘嘅时候咬腰咧都上翻啊，升咗百几点啊，都算几叻仔吓。不过咧今日个市都有一啲相关嘅政策出台，同埋有啲咧即系高级嘅官方人员嘅讲话咧，有冇机会震一震个大市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啊，其实近排都系啦，即系其实基本上就系个市况方面咧，就算有反弹咗之后嘅话咧，大家都会系即系好观望住咧，会唔会有一啲即系新嘅政策走出嚟啦？咁即系上咧，其实真系陆续都系即系不断系有嘅。咁我相信呢个情况方面咧，都可能未必咁快完结，因为之前咧，其实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都上一个礼拜应该对上礼拜，其实都有提到国家个政策，就系话咧呢个系要大家共富啊嘛，共富嘅话咧就真系咧就等于呢个好似即系呢个财产第三次再分配咁样啦，咁就系等到即系嗰个社会资源上边嘅话咧。喺而家嗰個經濟環境之下啦，就更加係有效地去運用啊嘛。咁所以就之前咧啲比較壟斷性嘅企業啊，或者係賺錢勁嘅企業，或者富裕人士嘅話咧，就可能有機會嗰個係資源咧就再被分配啊。咁所以形成咗咧，就透過啲政策方面咧，可能就會對一啲比較壟斷性或者大型企業方面咧就不利咯。所以我就相信呢個政策焦點咧，相信仍然都係市場上邊一個好重要嘅因素。 咁啊，轉個角度要睇睇呢一樣嘢幫幫到手啊！ 唔係我想講咧，其實阿 Ken， 我個人好膚淺嘅。通常咧，我去到邊度見到啲乜嘢人多人少咧，我就諗起嗰度啲嘢有冇錢賺。譬如咧，我琴日晏晝去銀行啦，冇乜人排隊喎。咁我覺得，咦，即係冇人幫襯啦。咁係咪即係銀行嗰啲板塊唔需要理會咧？咁我夜晚去入油，好多人排隊入油，即係佢賺錢多啦。咁又睇翻油股業績幾好喎、啊，係咪而家可以睇高相關嘅板塊咧？ 可能網上銀行咧，佢冇得網上入油嘛。 阿鍾哥觀察力都好強，不過咧就其實可能都係頭先都有提到嗰個營運模式嘅改變啦，即係譬如好似好似頭先網上銀行啦，或者啲金融機構咧，都已經透過一個係科技啊網上方面咧，就處理好多呢個係日常嗰啲係客戶服務嘅嘢。因為點解咧？如果慘啊！如果全部啲人咧去啲櫃位度排曬隊啊，即係個個人即係攞錢啊，或者存錢都去櫃位度做咧，就弊啦。銀行方面咧就肯定個成本係大幅係增加，因為而家基本上咧就同以前好耐好耐十幾廿年前咧銀行經營環境好唔同，因為而家息差咧就好窄嘅。咁你知即係以前咧，你去銀行借錢嘅話咧，基本上可能你就求銀行去借錢俾你噶嘛，即係去到呢個係哇要又申請又成。而家唔係喎，大家平時有手機都知啦，哇日日都收到好多電話問你借唔借錢啊，問借唔借錢啊。 係呢個真係喎， 係啊，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按揭同埋金融公司。 打俾你喎， 啊，因為競爭大啊嘛，個息差又窄啊嘛，咁咧所以變咗形成，同埋個監管嗰個係法例啊規矩咧，就係提升咗好多， 健全咗。 譬如借錢上邊咧，可能資本充足比率啊、貸存比率方面咧，個要求又會高咗好多，所以個利潤一定係影響到嘅，所以一定要從削減成本嗰邊咧嚟到維持翻個 profit margin， 因為你個 top line 唔會太大嘅增長噶啦，咁所以你一定要從嗰個係即係成本上邊咧，就令到嗰個邊際利潤咧就係改善，係翻個順利。咁所以你見到啲內人類股份方面咧，就其實佢點解個 PE 同 PBook 咁低咧？因為基本上係冇乜增長嘅，即係當然咧，亦都外人就比較好啲啦，一定有息派，同埋都唔會話虧損咁樣。但係就增長方面咧就欠奉咯，咁所以形成咗呢個 PE 同 PBook 咧都會比較低啲嘅。 係咁啊 ，Kenny 啊，頭先咧一開頭都有講到啦，即係嗰啲政治嘅監管等等。咁啊，見到美團咧其實都仲係喺呢個風波當中啦。咁啊，今日報紙咧又講到話佢第二季啊經過調整之後咧就轉為蝕咗呢個22亿。咁啊，美團自己都話啦，可能會被處呢個高額罰款，咁啊，即係話成件事咧都仲係未完嘅。雖然咧前幾日就好似都叫做即係升翻少少啦，有翻即係唔係一路跌落去嘅跡象啦。咁不過嚟緊係咪又再一陣咧向下咧會？ 嗱，呢個就係有兩個問題喺度啦。第一個問題就頭先啦，好似未完啦，呢樣嘢就喺嗰個市場上邊嘅話咧，一個係不嬲一個好大嘅不明朗因素喺度，就係話。其實你個政策幾時係出曬啊？或者究竟咧你個政策嗰個底線去邊度啊？其實就而家都係大家都唔知道，因為佢有少少好似鐵鞋高的咁走出嚟啊嘛。咁所以究竟去到幾條邊緣咧，就大家冇辦法去估計得到。第二咧就係實際嘅影響啦。 咁你而家睇到美團嘅情況咧，就實際真係有影響啦。尤其是頭先係第二季，因為第二季方面咧，就係點解會虧損咧？就是、一個成本大幅增加到 90%。點解增加一個成本？就是、因為咧，佢對嗰啲騎手咧，就要提供翻一啲好嘅福利啊，好嘅待遇。咁呢個就正正之前國家都有消息。唔係消息啊，有一個係評論講過就話，嗰啲騎手方面咧就被剝削到權益啊嘛，咁、都咁樣出到聲話，你唔即刻咧就係俾翻啲即係俾 翻啲福利啊，或者健全嘅保障一啲 保障 單車嘅騎手啊，唔掂咯。 仲有一個站長培養計劃添啊，就係幫助呢個外賣嘅騎手咧，優化翻一個長期職業嘅發展路徑啊，即係話唔係一個係短線嘅一個一個嘅保護咯，係啊。 係啊，咁就可以睇睇佢啦。嗱，再同大家咧跟進一下咧，美團方面啊，即係佢第二季咧嘅業績咧就轉型為虧，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嘅經調整嘅虧損咧就22.17億人民幣啦，金額就較市場預期為少啦。咁啊，儘管咧餐飲同埋外賣業務咧都有升到九成嘅，不過都未能彌補咧新業務價值嘅投放。咁啊，頭先 Candy 就講到騎手啦，咁啊記得咧之前咧美團咧面對監管嘅時候咧，仲有嗰社區團購嗰個情況出現。咁啊，究竟呢啲會唔會都係即係3690嘅未來要面對嘅陰霾之一咧？咁 Candy 繼續講啦，唔該你。 好啊。好啊，咁其實頭先提到就係話我都聽到你哋講好多話，即係增加啲培訓啊，有即係原來騎手嘅職業生涯都有長遠規劃嘅啫，我都係真係唔知道。 第一次聽，因為我哋唔係做嗰個行業嘛，可能真係要培訓下咯，真係要 太過膚淺啦，唔知道。咁其實咧就總之錢嚟噶嘛，即係逢親呢啲培訓嘢都要錢噶啦。咁所以其實就會加速咗咧，增加咗呢個經營成本啦。咁事實上你睇第二季個業績已經睇得到啦。咁同埋就頭先提到團購嗰度啦，咁其實而家就更加就唔敢高調地去搞啦，因為團購之前都有提到就話哇，即係叫啲呢啲咁嘅平台賺咗咁多錢，都為咗增加買多一樖菜啊，買多一斤米咧，就係去剝削其他持份者利益啦咁樣。咁而嗰個社區團購，我哋之前都解釋過個效應喺邊度啦。咁所以我諗，就算而家搞嘅話咧，都唔會高調地搞啦。咁同埋第二就係搞嘅時間咧，都會增加咗個經營成本噶嘛。咁所以暫時呢一 part 嘅話咧，我相信都係唔係一個亮點住咯。 咁所以散户咧就要留意一下啦，仲要留意呢一個喎。內地咧就嚴管未成年嘅小朋友咧就玩呢個網遊啊，一個禮拜咧限你打三個鐘啫。咁啊，聽到呢一個咧，咁啊騰訊咧應該會碌翻落去啦。以至 Candy 之前都頗為喜歡，譬如心動公司啊、網易啊嗰一類嘅股份咧，睇到啊，即係 應該點睇咧？跟住 係啦，應該點睇咧？其實咁，但係有另一個評論有講話紅線出咗咧。反而容易搞，因為 唔使再摸啊！ 係啦，我都聽過 Candy 喺其他平台有講啦，譬如話騰訊其實嗰啲未成年嘅小朋友打機咧，喂唔多嘅喎，佔個佔比交俾 Candy 詳細分析下啦，唔該你。 哦，咁係啊，因為其實主要而家針對翻咧，就係嗰啲未成年嘅小朋友，但係真正貨金嘅人咧，個百分比就定唔喺嗰個未成年嘅小朋友裏邊噶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實際喺財務上面影響方面咧，就可能係未必咁大嘅。不過都係嗰句啦，究竟其實係咪已經嚟到呢個規則已經完咗咧？咁如果完咗又係好啦，即係大家清晰咗啦，有跡可尋啊，知道個指標去到邊度啦。咁但係就最驚咧，就係話嗰個情況咧係未完結咯。咁所以我諗投資者方面咧，可能都會繼續係觀望嘅。咁但係起碼嚟到呢一個時間嘅話咧，就都有數得計咧，就係話實際個財務上面影響係幾多度咯。 咁都其實都好多嘢規管緊啦。琴日又有消息出台話啲醫美股啊，即係扮靚靚嗰度 有 整一整咁樣啦。即係每一日都有新鮮事， 你整人事人整你嘅真係。 所以開始之前咧，有陣時大家都睇下，即係《人民日報》啊、《新華社》有冇官方評論文章啊，先好入市啊嚇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Candy 鄧星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Candy， 聽日再傾喎。 Thank you， 拜 拜。 拜 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 Barbie 同埋小白，仲有 Kitty 同埋鐘哥講下呢一個啦。咁啊，杯面啊，嗰、那個紀念館、啊、或者碗面啦、啊，或者即食面啦、啊，唔知你點叫啦、啊。總之有個日本嘅牌子就整咗個紀念館喺尖沙咀嗰度，咁啊，俾你咧整自己獨有嘅一個即食面啊，咁樣、啊 好似日本係咪已經有？ 係啊，我記得我十。幾年前去日本就係去咗呢個杯麵館啦、 哦，有整自己喜歡嘅薯片味道都有， 係咪啊？ 哦，係啊。 哦，咁啊有冇即係 真係食咗佢啊？ 食咗 冇啊！我即係過門而不入啊， 係咩？ 因為冇、哦、興趣， 需要啲時間啊，哦、即係你去旅行 冇你趕啊，好趕啊！ 系啊，阿小白，我都知道你系呢个杯面嘅爱好者嚟嘅，曾经 面类嘅爱好者， 面类啦、啊， 我记得嗰阵时即系仲系好多时间喺电台工作嘅时候啦，咁啊成日都见到你，诶、又食杯面嘅，又食杯面嘅咁啊，你记得我都有问过呢， 因 为 咧可以试到唔同牌子佢嗰个味道， 即系测试专 员系啦系啦，有段时间咧都几中意周围试佢哋嘅味嘅，因为以前咧曾经有人教过我，佢就话到啊，其实面咧最主要佢哋都系分咗两个门派嘅，一只咧就食佢面汁，一只咧就饮佢嘅汤底咁样。咁、我哋先唔好谂喂个味精汤，唔好谂呢样嘢，纯粹喺味觉同埋呢一个享受方面去谂啦咁样。咁所以嗰阵时试咗好多。佢哋唔同牌子嘅味， 系啦， 咁啊都幾得意嘅。 依家又有啲多咗嘅味道出嚟咧。 我試新嗰啲唔係好得喎，係 咪都係食翻舊嗰啲？係 啊，都係食翻舊嗰啲，好似好味啲喎，我覺得。 咁點解無端攞呢一個出嚟講咧？因為我自己好喜歡一個動漫咧，《新世紀福音戰士》咧，就同啊某一個叫做即食面嘅品牌就聯寫，咁、出咗一個系列啦，大概八杯嘅一啲杯面咁樣啦。咁大家即係又可以即係。fans 嘅緣故又去儲下，買下，即近排咧 買咗係咪唔食咧？ 係啊， 好多人係噶， 我都 係儲嘅啫，係啊， 我都係。 我諗我會食咗佢。 有陣時咧，你睇翻呢啲即食面咧，佢因為真係有防腐劑啊，有茄瓜啦嗰啲嘢啦，即頭先小白都講咗話，即佢冇益就梗噶啦，即唔使我哋喺大電波講，你好難話，喂好多益處噶，食完之後骨絡。增強啊，個小朋友都高啲啊，講唔過去，即係有陣時都係貪快啦、啊、方便啦、啊，同埋即係滾水一淥就得啦，同埋細個覺得野味啦、香口啦，呢啲都係一啲好嘅 宵夜必備， 係啦、啊，類似就睇波啊，即係煲劇啊嗰啲必備啦。但係調翻轉頭，即係我見過咧一個牌子嘅碗面咧，佢係可以存放到幾時啊？你估下，即係當依家2021年 三年咯， 係咯，我都係估三年， 三年係嘛？小白三年， 三十年啊？ 唔系话 ，Kitty 咧？ 你估四年咯？如果你讲 2027年， 哇， 系2027年， 我都系六年啫。 佢入边嗰个系防腐剂嚟，成嚿。 系啊，唔系、啊，但系要问翻欧先，佢嘅生产日期系几时先？ 我冇睇生产日期。 系咯， 因为你， 但系佢见到佢而家都见到啦，即系 佢可能系十年前已经出咗嚟 啦，即系已经摆咗十几年噶啦。 十几年，原来都仲要去到2027咁样。 因为点解讲呢个咧？因为有啲咧军用嗰啲粮食咧，旧时有啲专用嘅铺头咧喺香港都卖噶，唔同国家嘅军队 嗰啲，嗰啲万年水嘛， 万年水 啦，万年水啦，或者嗰啲专用嘅罐头啦，即系可以摆十几年嘅。咁嗰阵时未传过传啫，嗰阵时话咩2020年啊，定2020年啊， 即系总之话 世界 咪2012， 系啦系啦系啦，类似呢啲啦。 2000年嗰阵时够话有千年虫啦， 啱呢啲都系。道听途说嘅啫， 仲有化骨龙添， 系啦， 千年虫与化骨龙，你冇睇咩？ 我有睇啊，知唔知边个做啊？ 张家辉咯， 李修贤啊，最紧要系几劲啊！呢一套戏嗱，唔好讲电影，一讲电影啊，讲 好 耐，好 长啊， 系啦，咁啊，去发嗰啲咧，我真系买过几罐咧，旧时啊，前苏联啊嘅军方嘅一啲罐头， 你买嚟食啊？ 系啊。 咁點啊味道？ 唔係嗰陣時又係做節目嗰啲測試啊，你知㗎啦，即係做電台，你有陣時做啲funny啲嘅節目，你咪要揾呢啲好有機密嘅。 你本身都夠funny啦， 係啊。跟住咧就攞翻嚟試， 我哋 咁啊攞翻嚟試啦。苏联啊， 系咩嚟噶？你买咗罐，系咪要用油浸住佢先至可以养咁耐咧？ 呢个系斋食嗰啲嚟， 斋食 呢个系干哼哼嗰啲。 诶，咁啊系，干哼哼 太空人喎，嗰啲系 干哼哼。我又买咗一啲嗱，干哼哼讲真都系嗰啲面团、面包嗰啲啦，即系我哋充饥啦。其实你打仗啊，有嘢食已经好好啦。我买咗一个咧，好奢侈噶， 午餐肉 150元。 哇！ 咁啊，前苏联，你 咁咩先得噶？ 系咩嘢咧？ 系肉丸啊！ 吓、 啊，系搣波啊！佢写住搣波咁， 但里边出嚟真系一个波嘅形状咁。 唔系噶， 吓系扁嘅， 已经系一撇嘢。咁我打开啦，系你闻落就味已经唔想食噶啦。嗱、 哦， 佢未至于系闻落去系咪喂有啲呕吐嘅感觉啊，或者臭嘅感觉，完全冇嘅。 系 不过咧食落去咧。佢完全冇任何嘅調味噶，佢淨係少少嘅油，但係都好乾口噶啦。 即係佢冇油浸住，佢、純粹係乾身嘅嘢。係 啊，同埋好韌噶。 咁、我明白啦， 係啊， 就因為佢太古怪同埋太難食，所以佢就得以存放咗咁耐啦。 係啊，唔知 一路都冇人睺佢。 口味問題啊，我哋都好少食呢個俄羅斯蔬菜。 係咯係咯 係咯， 中國出一個咧。可能好食喎、 啊，羅宋湯我哋咪成日飲咯， 係啊，羅宋係喎，真係喎、 啊，水分高擺唔到咁耐啊， 係啊， 即係我人生都係試過一啲可以存放咁耐嘅嘢咯。 但一般真係冇咁耐，我上次都同阿 O 講，唉，好黑啊嗰日，連食個杯面咧都過咗期喎、啊，咁樣， 真係㗎？ 你點會有？ 啊、你好似講過咗啫， 我有同佢講，唔係因為你冇諗過杯面會即係擺喺屋企會過期㗎嘛，咁因為我錄嘅時候點解我會知咧？我真係錄熟咗，跟住擺一啖落口，我覺得一个咁怪嘅一阵味，即系平时好似头先阿小白讲好野味咁啊，唔系、哦，跟住我就望一望个杯底，真系过咗期， 过咗几多年、啊？ 过咗冇过咗几多年？过咗几个四五个月到啦、哦，差唔多半年啦。咁但系原来一般我哋嗰啲杯面咧都冇你头先讲咁耐嘅，唔会咁长嘅。可能我睇翻好似差唔多一年到咁就过期噶啦， 系啦。咁、所以即系又引证翻一样嘢啦，就系、即系唔同牌子可能落嘅防腐剂有啲唔同啦。 呢啲所谓嘅原本系即食嘅东西，过咗期你哋敢唔敢食？ 梗唔食咯，因为阵味都真系会变啊。 小白，我够胆食， 我够胆食， 改咗真系唔敢。 个味改咗啦， 个味改咗。 早排咧，我喺屋企即系以前咧，我系咪有好兴一啲？叫做即食飯嘅，咁、你就係加啲熱水落去，拉埋嗰、那個即係嗰個封口擺喺度，跟住十五分鐘之後咧，佢就變咗飯噶啦。咁佢係先咧，其實好簡單，佢原來先抽乾啲水，你倒翻啲水落去，佢咪變翻米咯。 即係佢白飯嚟嘅，白飯 有餸嘅， 我有餸， 即有餸嘅咁樣。咁我買咗一扎，即有一排我好中意食啊，買咗一扎喺度擺到啦。跟住有一啲咧未食曬，不以為意咧。早排即係早個零兩個月前咧，因為喺屋企肚餓，冇嘢食。咁啊，揾下啲角落头咯，仲有喺度，唔好理啦。跟住望一望咧，2020年过期， 哇哇，即系一年咯， 一年 年尾定年头先？ 我唔记得，好似年 嗱，如果半年咧都可以斟酌。 总之 差唔多，如果早一两个月咁，即系差唔多成年啦。 半年可以 try 过期一年啦，过期一年。咁但系肚饿，又唔想落街， 试试佢 咯，唔想打电话叫外卖。照食咯，又冇嘢 打電話叫外賣咯。你留意翻個劇情係去到呢度，佢輕鬆大過，又唔想打電話叫外賣。 好啦，我食完之後又冇嘢喎，個人冇事冇過，仲肥咗添。係啊，因為我剩翻 好有營養係咪？你覺得？ 因為我剩翻幾包喺度啊嘛，咁咪嗰幾日咧， 嗱嗱聲食曬佢， 嗱嗱聲食曬佢，又冇嘢喎，即係嗰排又肥咗啲咁樣。 珍惜食物嗰啲團體可以揾中國 做代言啦， 做代言喎。嗱，咁冇嘅，即係呢啲，但係盡量都喺個有效期入邊， 過期唔好食啦，食翻啦。 我可能有後遺症，我唔知嘅，係啊。 唔会噶，唔会噶。你即系啲人食极都系咩啊？即系食防腐剂大啊。 系啊，咪就系你咯， 就系你咯。 唔怪知你咁后生啊。 唔怪你 keep 得咁好啦，钟哥。 原来你食咁多防腐剂落肚。 哦，原来咁嘅。 今日早餐我哋大家食罐头啊。 好 啊。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8月31日系一年嘅第24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22日。1959年8月31日，坐落于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北路，亦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式落成。北京工人体育场，简称工体，占地35公顷，建筑面积80,000平方米，曾举办多项运动赛事，包括第一届及多届全运会的主会场。1986年曾进行改建工程，作为主会场举办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及部分比赛。2006年为承办北京奥运会足球比赛，再次进行大规模整修，为承办2023年亚洲杯、 2020年开始重建工程，预计2022年底完工。8月31号出生的朋友容易了解别人的想法和感觉，懂得掌握心理，令到其他人可以得到启发，拥有吸引别人的魅力，有成为团队领袖的特质。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信心带领团队优化旧有的项目？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大型建筑带给我们的方便和回忆，我们有没有好好珍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表示，已经完成从阿富汗嘅撤军行动，以及结束撤走美国公民嘅军方任务。最后一班由喀布尔机场起飞嘅美军 C-17 运输机，已经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昼3:29离开。又表示呢啲航班起飞时，机场已经冇撤离人士，当地只系剩翻几百名美国公民未有离开。总统拜登发声明表示，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战事结束，世界将会注视塔利班是否履行承诺。他已经指示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际伙伴协调，确保所有希望离开的人安全离开。在喀布尔多个塔利班的检查站传出枪声庆祝，有塔利班成员欢呼。塔利班发言人表示，随着最后一名美军离开喀布尔机场，阿富汗已经独立。南非发现一种新的变种新冠病毒，新变种病毒有更强的传染力，现有的疫苗未必能够有效应对。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表示，科学家在5月首次检测到 C12 的变种分支，至今已经在中国、英国、新西兰、葡萄牙和瑞士等7国出现。研究发现，新变种病毒的确诊比例在5月时只有 0.2%， 两个月之后增至 2%， 增幅和之前 Beta 和 Delta 变种病毒株的传播状况类似。研究亦都发现，病毒的突变速度差不多是其他变种病毒的两倍。英国单日新增26000多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48名患者在確診之後28日內死亡，截至星期日超過4800萬人接種了第一劑疫苗，4200多萬人接種了第二劑。意大利單日新增4257人確診新型肺炎，較前一日少大約1700人，累積是453萬宗確診病例，重症患者的總數增加23人，是至548人。另外新增53名患者死亡。世卫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表示，整个欧洲过去两星期的传播率有所上升，加上一些国家的疫苗接种水平较低，情况令人关注。在印尼或菲律宾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并符合相关要求的外佣，昨日起可以来港工作，现时只有荃湾斯丽酒店作外佣指定检疫酒店。酒店表示，昨日没有外佣入住，劳工处说有8名外佣确认今日入住有关酒店。截至今个星期日，确认入住的外佣合共有132人，基于公共卫生考虑，酒店入住率以80%为上限。有中介公司表示，检疫酒店费用和相关开支大约20000元，令到不少雇主却步。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1点，是跌73点。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 7.787， 英鎊 10.717， 瑞士法郎 8.492， 澳元 5.679， 加元 6.176， 新西蘭元 5.471， 歐元 9.189， 每百元對港元 7.084，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3.05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10.01 美元，賣出 1811.72 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同雷暴，下昼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而家已经移离咗管道噶啦，泊咗喺出面嘅影线咧就唔阻交通，咁但系车龙咧就排到香港单车馆，就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车龙就去到香港单车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因为受较早前的坏车影响，车龙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的协和街上行去顺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挤塞，排到翠屏道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的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凤园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太和大埔的太和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去到加龙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浪翠园三期；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咧亦都挤塞。咁去清水湾方向车龙比较长啲，排到去大埔仔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一呼一吸，山水间，明月下，一时呼不淡墨，一时简洁灵动，水墨里。蕴含住几多哲理与禅思？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中国古画赏析，专家教你从技巧、画家背景、艺术理论等等，轻松学识点样欣赏国画。今晚7:10，港台电视31。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好，问下两个钟哥同埋小白，上个礼拜记唔记得我哋讲咗啲咩咧？ 哇！呢、這个真系一个世纪难题嚟嘅。唔好话上个礼拜啦，上一秒钟讲啲咩我都唔记得。 唉，咁善忘咩？ 系啊， 系啊，提提你你又记得、嗯，因为上个礼拜啦，我哋讲 A 型人格啊嘛。 就 系、 是、 咯， 今次系 C 型人格嘅。 嗱、啊，小白又真系记得， 因为冇咗个 B 噶嘛。 B 型人格 啦，系啦、啊，你估 A 到 B 咩？佢系真系到 C 啦。嗱、啊，咁啊上次 C 之后跟住系 E 型人格噶啦， 又跳咗个 D 咁样。 系啊， 唔系咁快先。上个礼拜 A 型人格。是代表什么啊？ 我记得唔系拣四博噶， 系啊， 唔系 A 字博，唔系 A 字博。 A 型人格啊， 工作狂人啊， 系啊， 系啊，系啊， 我啱啱想讲噶喺嘴边啊， 工作狂人即系成日咧，好容易就诶发嬲啊，对于人咧好有敌意啊，好冲啊咁样，咁但系咧虽然佢唔系好控制到自己嘅情绪啦，咁不过咧佢嗰个好嘅地方咧就系佢好有拼劲，即系好想将嗰件事做好，好认真嘅。好啦，今日讲嘅 C 型人格咧，可以话系佢嘅倒翻转头。嗱，呢个 C 型人格咧，系完全咧都唔表现佢自己个愤怒嗰种嘅情绪嘅、 哦， 就算佢嬲都好啦，就将呢个情绪咧系克制咗，摆喺个心里边。具体行为表现咧，即系同其他人合作咧，系完全冇问题，甚至系过度合作啊！即系你叫佢做乜，佢都 OK 嘅，亦都佢会原谅一啲咧根本你唔应该原谅嘅行为，你都做错晒嘅，唔紧要啦，即系忙中都有错咁样，即系嗰一类人啊， 即系妈妈型啊。 系啦， 原谅仔女所有嘢。 我谂，我即刻谂下，我妈妈系咪即系？ 唔系你新嗰个手提电话唔见咗，佢都即刻买翻俾你，仲唔系原谅？ 又系喎，又系喎， 新速速都 系啊，新速速仲闪晒灯添啊！嗰个好啦，佢话咧，生活同埋工作之中咧，佢冇乜自己嘅意见同埋目标嘅，对于事情咧都抱持一个唔确定嘅态度，对人咧系过分，系用过分啊吓，唔系一般应该有嘅耐心，系太过有耐心同埋太过顺从权威啦！讲到呢一度，你哋脑里面有冇谂起一啲人先？ 好多， 好多系咁 啊！系啊，系啊，系啊 ！A 型多定 C 型多？你觉得咁？ 五十五十啊，真系。有一啲人咧就真系好有自己睇法，一定要咁咁咁。调翻转头，有啲人咧就好冇自己睇法，冇所谓。所以两样都有噶呢啲人。你留意一下，有啲一对情侣又好，或者叫做拍档都好啊。如果是两个都是同一类型呢就好大件事的。即是两个都是 A 型即是 火星撞地球。 两个都是 C 型呢其实呢如果那件事就不用行的了停在这里的。 今晚吃什么你说事啊。 你说事啊。我都你说事。 我什么都得啊。 所以呢一个 A 一个 C 呢那就最好了。那就正在 AC Hall 啊。AC Hall。 可以开矿石啊。 可以开矿石。那件事才可以有发展嘛。 咁但系嗰个师会唔会好惨啊？ 唔系，但系师本身 咪全部食晒咯。 佢本身性格系咁样啊。 佢本身系咁样啊。 即系如果你叫师嗰个咧，不如你谂食咩啊？对佢嚟讲可能系受罪噶。 系啊，叫佢谂佢就仲辛苦。 嗱就咁，你哋唔可以太过觉得师嘅咧，就系乜都得嘅。嗱佢咁样做咧，未必佢真系天生系咁啊。佢纯粹想扮演呢一个角色。 即系其实佢好有睇法，但系唔想表露出嚟。 因为头先有讲啦，佢系将佢嘅愤怒抑制啫嘛，佢唔系唔愤怒啊嘛。即系你话佢天生出嚟，佢冇呢一个嘅感觉，就话可以啫。但其实佢都愤怒。 即系一个月要一次放富 party 咯，呢啲 系咪咧？ 嗱，啱啦，小白讲得冇错啦。因为从呢个心理免疫学嚟睇咧。人的情绪行为和他们的免疫系统是互相影响的，正所谓什么呢，心理就影响你的生理嘛。所以情绪的变化都是会引起你身体健康的变化的。你们有没有试过心情很差或者真的很抑郁的时候，很屈住的时候，你就可能会病啊，或者很累啊，觉得。 不是张学友嘛，屈到病 。是啦，没错啦。咁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呢，心理同埋行为因素对于免疫系统嘅抗癌功能呢係有不可忽视嘅影响嘅。即係直头同癌症有关。 我几相信呢一样嘅，即係个心理会影响个生理，我几相信。即係成日都讲医生係医你两成㗎嘛，嗰八成靠你自己开坏㗎嘛。 係啊，我成日都听医生讲呢，就话其实药物呢是辅助性质， 系啊， 最后都是靠你自己嘅、 啊，靠你自己个心点样谂，唔系靠你自己经常喐。我啱想话你啊，小白，你只脚咧啪一声嗰啲嘢咧，你心理影响咗自己身体，佢成日话只脚啪一声，咦，系咪又断咗咧？ 最尾点啊？你唔系嗰日去睇啊？ 系啊， 冇事啊？ 照咗就冇嘢嘅。 你自己认住系嘛？ 医生都冇好直接同我讲话，到底嗰一下嗰个声音系啲乜嘢？ 嗰日惊咗两日。行下拍咗声， 即 系 有 两日， 唔系因为拍佢就平时都有拍噶啦，但系佢拍完之后有痛感啊嘛，要唔系点会我啲咁嘅性格都走去睇医生啊？系咪？好彩冇乜嘢， 唔好再去做运动住啦。 唔、会啊，今个月唔会跑住啊，因为医生话嗱，如果你惊嘅，担心嘅， 今年都唔好跑住啦。 系咯， 今年有啲难、啊。 不过其实数翻转头，你都好耐噶咯， 好耐啊， 咪就系因为你挂住又行又跑咯。 真系 做咩啫？你哋讲翻心理学啦，而家做咩啫？ 你系嗰个版啊嘛， 你系咩啊？ 你研究对象嚟， 我睇下有冇啲E型人格系讲你呢啲咧，唔听人劝嘅，真系。 所以系我好相信咧，嗰个心理系会影响咗个生理好多嘢嘅。屈到病我系信啦，咁所以你留意一下，如果你嗰排你个人系抑压住好多嘢咧。你成日都會覺得自己傷風感冒嘅，即係硬係覺得好似免疫力低咗啲嘅。如果你經常係開開心心笑，你幾可見一個成日笑嘅人突然間話：哎呀，我今日要探熱啊！唔會噶嘛，即係好正常嗰個諗法。 係啊，都啱。 有時你見到有啲同事，你都唔知佢係真係病啊，定係心情唔好。總之好似相輔相成咁樣，即係個樣好似好病，但其實佢又好似只係心情唔好，但其實又可能真係病。咁所以咧，呢一種嘅 C 型人咧，就有以下幾方面嘅。问题会出现，第一就是刚才讲的抑郁啦，会消沉啦，因为他一味就是做好人，即可能他自己不认同那些事情，他算啦，做了他啦，这样费事吵啦，费事烦啦，但是就积压了很多内在一些悲伤啊、颓废啊，甚至是忧愁的情绪在这里啦， 真的把悲伤留给自己的。 喂，这个真的 挺好的，真的 是。还有认真讲一下，即严重的抑郁死于癌症的几率是其他人的两倍，即其实头先所讲同癌症系即系有一个关系喺度嘛。 不过亦都唔好将悲伤送给别人啊。 咁梗系啦， 亦都唔好将悲伤建筑喺人哋佢嘅，唔系喎，佢将自己快乐 建筑人哋嘅悲伤。 系啦，都唔得啦，系啦， 个个都 happy 最紧要 系啦。仲有咧，佢就系一种无助感，就系一种对压力情景感觉冇力，并且伴随咧头先讲嘅忧郁情绪。咁亦都系啦，有一啲嘅唔好嘅病征咧，就会出现喺身体嗰度。咁亦都随之而嚟咧，会有消极啦，同埋一啲情绪隐藏，又系对于譬如你话胃癌啊、乳癌啊等等，即系喺一啲嘅研究里面发现咧，都系会有关系嘅。所以千祈唔好睇小抑压自己情绪嗰一个嘅威力。即系你以为呢一下我都系想做好人和事佬啫，或者我都系想大家唔好咁尴尬嗌交啫。咁但系原来你自己唔系真系咁谂嘅话咧，你就将嗰一股嘅负能量咧带咗入自己嘅身体里边啦。所以最好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对自己宽容之外，都要学习爱自己。系啦，就好似阿周华山博士咁样讲， 爱自己 系啦，练有啲练习，即系唔好即系你觉得唔得嘅， 对自己好啲 嘅，系啦，你尝试讲，因为有好多人嗰个错觉就系讲咗出嚟咧就得罪人，咁就怕咗讲，咁就一味咧迎合人哋嘅意见咁样，咁但系其实你可以用一啲好嘅方法去同人哋沟通，呢一个先系个重点。 好高深啊！ A 型人又好，C 型人又好啊，其实我都有啲却步嘅，点解咧？如果你遇著個 A 型人咧，佢咩都話要咁， 又好難同佢傾， 又係好難傾偈，好難繼續做朋友又好， 太專橫啦咁 樣。 你撞咗個 C 型人咧，又係嘅，咩都話好，你永遠唔知佢心諗乜嘢。但係咧，我又成日即係對住呢啲人咧，我有個恐慌嘅，真係，哎呀，佢始終有人會爆啊， 即 係佢抑壓咧，一定有一個程度噶嘛，佢過咗嗰個底線，咪會爆出嚟咯。爆嗰下就好難搞， 一發不可收拾，就即刻由 C 變咗做 A 啦。 係真係， 係一個極端去到另一個。 係啊， 所以咧有陣時成日都話，又唔好去到兩個咁極端，喺中間咁樣。 係啊，所以學習講出嚟咧，都係一個課題嚟嘅，希望大家慢慢學習到啦。 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若发现剩余无够的畏惧，偷偷亲吻寄生于脊椎，无念挂也许。这片远你将共我的默契，捉不到无爱美丽，嫌弃太多无谓敬礼，用最肮脏结成玫瑰，再破例。废墟画出叹息，那日期人物故事场地，像当初是你怎么爱别离，贪心到贪死。下世纪有悲有喜，再起起别只到传奇。 12分，听过有 J 风冯允谦的《恩爱之罪名》。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的谚语。俗语有云：今天的事今天做。本身定好了今日要完成的计划和目标，最好就今日处理啦，因为明天自然又会有明天要做的事的啦。咁到底今天的事今天做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长尾蝴蝶位置升最高，着了像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星宿走出了竞技场，怕亦会伤，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 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是坚决，在脆弱时脆弱。 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 这生人的灯，开一次足矣。 刚才讲到今天的事今天做，如果能够每一日都完成当日的目标和工作，我相信都是一种幸福来的。正所谓 Never put off till tomorrow what you can do today， Never put off till tomorrow what you can do today， 照字面解就即是说，如果今日能够完成的话，就不要等到听日了，咪即是今天的事今天做咯。每一日都会有新的目标，新的工作。如果将啲嘢一日推一日，日复日，只会令到你嘅工作量越嚟越多。到时你就会好后悔自己冇今天的事今天做啦。记住啦 ，Never put off till tomorrow what you can do today。Never put off till tomorrow what you can do today。今天的事今天做啊！ 喂 ，Barbie 同埋 Kitty 啊，喂，讲下呢一个啊，点样鼓励学生建立自信呢？咁啊，英国咧有一位美国啊，讲错咗，美国咧有一位嘅老师咧啊，佢啊任教一间小学，咁啊买咗一块咧全新嘅镜啊，即系连身镜啊，叫全新镜啊，咁啊俾啲小朋友训练啦，每一日咧都会望住一啲卡纸啦，嗰啲卡纸咧就系照读嘅啫，咁啊赞自己嘅全部都系，I am powerful 啦，I am great 啦，I am strong 啦，类似系咁样啦。跟住咧，久而久之咧，呢一位啊学生哥咧冇乜自信嘅咧，练习咗三四个月之后咧，OK 喎、 哦，真係 出嚟講嘢咧，唔會怯怯懦懦、哦，亦都叫做有自信啦、啊 嗯， 即係起碼同人哋交際啊，或者有陣時我唔知Barbie 一定知，Barbie 係教育界啊，一陣先問一下Barbie 點樣可以幫助啲學生建立自信？ 係 舊時細個咧，我冇乜嘢講啊。好惊咧， 竟然 问问题啦！ 唔怪之你而家讲翻晒细个应该讲嘅分量啦， 成日都系咁啦，系啊！我细个有钱，而家咪穷咯，要 不 断 搵钱咯。唔系你做将来噶嘛？ 系啊，将来又有钱翻、 啊，希望啦，系啊！睇下条生命线画到几长先。嗱，踩远咗，即系聚焦翻。细个嘅时候咧，举手啦，即系譬如你会想好想抢答老师问题啊嘛、 嗯， 我一定唔举手嘅、 嗯。 第二嗰样嘢咧就系、是、佢老师叫你答咧，你通常咧怕答错啊，跟住唔够胆答咧， 系怕鱼。 我亦都试过好多次、啊， 答错 系啊， 点解噶？咁你冇听清楚咩？ 有阵时有啲好好紧张噶嘛，你觉唔觉得特别系二三年级咧、 嗯， 你答问题咧好似个表演咁样， 系啊， 有啲咧懒叻嗰啲班长咧、 嗯， 即系通常班长都系懒叻，我既定咗或者 prefect 啊，诸如此类嗰啲，咁佢一答问题咧，佢一定啱噶， 系。 佢举手嗰下，你已经知道佢系啱噶咯。我心谂做咩啫？ 咁唔通我知道我唔啱，我都举手咩 ？你有冇啲同学举手但系答错噶？ 实有噶， 好咯， 少啲咯，多数真系信心满满、嗯。 你有冇试过先举手答 错？我通常都答啱嘅，我就系嗰啲要演嘢班长咁。 Barbie 系学霸嚟嘅，应该你都未试过，你都未试过举手答错啊？我估计都 都试过， 系咪啊？ 系啊，一两次一定会有嘅、嗯，我觉得。同埋咧，真系千祈唔好因为自己曾经试过答错咧，下次就唔敢举手。 系啊 ，Miss Lam 应该点样鼓励我呢啲咧冇自信嘅学生咧？除咗对住块镜之外、 哦，其实我觉得倾偈系好。重要即系如果老师同啲学生多啲倾偈，然之后问下佢点解你咁惊啊？咁解开咗佢个心结，佢自然够胆举手。你试下，如果全班都觉得答错系冇所谓，咁咪全班都举手咯。 系 咁啊，系 答错都有掌声咯。 系啊， 细个都试过噶， 呢个好紧要嘅。 但系啲掌声好似串紧你， 你答错好搞 笑啦咁。 好劲啊，崔杰龙耶！ 错咗， 俾几下掌声崔杰龙先啦， 咁样。你哋唔好咁样谂人。 阿 O 先啦，咁样。系啊，尽量即系为人师表咧，建立下啲学生嘅自信咧，都系应该噶。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百胜角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行车缓慢，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每个星期我都会走出直播室再培训。 好贪心啊佢。 啱啊，人哋话。 系喎， 佢咩都唔识噶 ，Auntie， 佢屋企唔做家务噶，冇 talent 嘅。 你等我做埋先话我。 咧，佢哋两个你都有帮手嘅，你总会帮我啊。 系喎，咁靓仔啊。 咁我靓唔 靓 仔啊？ 靓仔，你好靓仔。 戴住个口罩，你都见到。 究竟系盲拳打死老师傅，定系有经验就会胜过一切呢？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 Hong Kong。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对联储局啊急速收水嘅疑虑咧舒缓啊，美股咧个别发展，但标指同埋纳指咧仍然创收市新高啊，道指要跌啊，跌55点，标指咧升1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升136点啊，睇嚟咧科技股方面啊继续领放啦，咁啊，你话有冇啲股份军？香港市啊有啊，中资电动车股咧，理想汽车上季咧亏损啊，较预期温和啊，咁啊股价全日都要跌嘅。今日有冇机会咧拖累下嗰个电能车板块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嘅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幽夜，充满二次元世界味道的名字，女仆服饰背后是一个乜嘢身份？在你脑海之中，会唔会已经有一个既定的形象？这个朝早继续同佢倾下，追求自己喜欢事情的点点滴滴。今日休夜继续同我哋倾偈啊！咁上一次咧就讲到，咁呢份工作系一份兼职啊！咁你介唔介意同我哋讲，其实你正职系做紧乜嘢嘅咧？ 啊，其实我正职都仲系一个学生嚟嘅，系、 哦、 我而家系读紧大学二年级嘅，读嘅科目同我嘅兼职其实冇乜关系，我系读紧工商管理嘅。 吓， 系 哦，即系完全系另外一个范畴嘅、哦。 系，其实呢个圈好多女仔都系咁噶。我有啲同事系做紧工程师啦， 吓、 啊，都有啲同事做紧护士啦，咁样。 系。 哦，咁啊，真系我哋可能去睇一啲女仆嘅工作嘅时候，可能好难将佢同佢现实工作挂钩。 系噶，其实我谂唔单止系女仆啦，其实客人都一样噶、嗯。我谂有啲人会有啲固有印象，觉得嚟女仆咖啡嘅可能都系宅男啊、动漫迷咁样。 系、哦，我都系咁睇。 但其实咧，现实上唔系噶。呢、這个地方有好多唔同嘅客人啦，男仔女仔都有嘅。咁我有遇过一啲年纪比较大嘅，可能已经做咗嘢好多年嘅、嗯，例如系老师啊。消防员咁样等等，我都见过咁样嘅客人啦。因为其实大家嚟呢个地方都系想得到一啲治愈或者动力，咁其实呢个同年龄或者职业系唔挂钩噶。 梁荣忠，冲冲冲！ 当其他人望你嘅时候，你亦可以望住佢。同一空间，唔同角度，你又睇到啲乜嘢呢？ 之前咧，你就有提过话，当你做呢个岗位嘅时候，你会有啲咩得着咧？其实你睇翻上去嗰啲客人，其实佢哋上去嘅时候系想得到啲乜嘢嘅咧？ 如果你问我嘅话，我觉得一啲客人上嚟女仆咖啡最想得到嘅应该系一啲动力或者一啲治愈、开心嘅嘢。即系因为日常生活其实可能大家工作上都会有压力啦，或者生活节奏好快咁。好多时我哋可能都未必会揾到对象倾诉，咁但系嚟到女仆咖啡啦，因为唔需要担心系身边人咧会讲，即系关于心事会影响到佢哋，咁、可以放心咁样将自己嘅压力啊或者烦恼嘅嘢话俾我哋听，咁我哋都会好乐意咁样去听佢倾诉，咁、我就觉得佢哋上嚟可能就系为咗呢啲治愈咯。 嗱，我有少少嘅好奇啦，咁其实喺女仆咖啡里边，譬如我有一个客人上到嚟。其实佢成个过程系做啲乜嘢，同去其他地方，譬如话我饮杯嘢，有啲乜嘢嘅分别嘅咧？ 我谂最主要嘅分别系形式上嘅。咁例如，首先啦，嚟到女仆咖啡喺门口咧，首先一定要揿钟嘅，系唔可以自己亲手开门啦。因为你揿完钟之后，我哋会即刻跑去门口同你讲一句：我开啲啦，西哇塞，只叫见什么？即系欢迎你翻嚟啊！咁我咖啡嘅设定系。我哋是宇宙嚟的萌星人，所以我哋会讲的是啊地球人欢迎你翻嚟。咁一啲其他咖啡可能会讲主人欢迎你翻嚟咁样啦。 哦，即系每一个女仆咖啡有一个特定的主题。 都是噶，我哋咖啡比较特别咯，即系有啲可能比较平常啲嘅就唔会特别改嘅。咁首先入到嚟啦，咁我哋会为你带位啦，跟住会同你讲规矩啦。咁正常你去餐厅要叫侍应，应该系会举手咁样噶嘛。咁我哋咧咖啡入面咧，通常咧就会摇啷啷去召唤啲女仆过嚟帮你服务嘅。咁咧同另外餐厅有咩唔同咧？就系喺女仆咖啡入面咧，你系唔单止用餐同埋。即系饮嘢咁样啦，咁你可以同女仆一起玩一啲桌游，例如可能层层叠啊，玩 pair 牌啊咁样。咁同时喺做呢啲过程中，你都可以同个女仆一起倾偈啦。咁呢啲系正常嘅餐厅唔会有嘅嘢。咁另外啱啱都提过啦，其实女仆咖啡系会有表演等嘅活动嘅。咁所以其实有啲似你去有驻场歌手嘅咖啡咁样，你都会有表演睇咯。 梁荣忠，冲冲冲！ 其实一开始做呢份工作都会担心朋友点样睇啦，但系去到后来会希望靠自己嘅努力去证明俾佢哋睇，其实呢份工系好正当嘅，同埋好值得欣赏嘅工作。 咁我有少少嘅请求啊，因为可能咧，我哋咁样去听咧，未必会好明白或者好了解当中嘅情况啊。今日阿小白白元浩喺度啊，咁啊，可唔可以由声音演绎一次？譬如话阿白元浩。是嚟到呢個女仆咖啡嘅，你即係成個程序會係點樣同一個顧客、一個女仆咖啡崗位嘅朋友一齊點樣去傾偈？點樣開始去到叫嘢食咧？ 叮当， 我今日新温先至 Q 健神啦，欢迎你翻到嚟啊，小白。 个心都甜咗，钟哥，我开始讲唔到 啲嘢，黑人啊，小白。 一位啊。 好啊，你可以过嚟呢边坐低先。呢个系我哋今日嘅限定 menu 啦，我哋今日嘅限定主食系奶油炖菜啊。咁你拣好咗之后，再摇啷啷嗌我哋啦。 哦 我唔使揀啦，就呢個啦，撈撈撈撈撈撈撈。 好多謝你嘅點餐，咁我幫你落咗單先，等人再送俾你啊。你今日工作辛苦嘛？ 好辛苦啊！ 系啊，辛苦你啦，希望你最近可以过得顺顺利利啦。如果有咩唔开心都可以同我哋讲噶。 有好多啊，系咪可以讲噶啦？ 系。 咁唔开心喎、啊，呢位朋友，你系唔开心？ 你明唔明啊？ 咁开心、 啊，即系我已经幻想自己坐咗去女仆咖啡嗰度，我已经开心紧啦。 呢、這个地方系有个特别嘅气场嘅、啊，即系只要你行入去嗰下，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温柔很开心的气氛。即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做了什么东西所以很开心。而是纯粹来到这个地方有人跟自己聊天啊感受一下个店铺里面很可爱的东西即例如可爱的制服啊、可爱的女仔啊我们店铺都有些装饰这样、其实就会觉得很开心。 即譬如小白正话如果继续下去就话如果他真的有些心事想跟你聊的、他就可以跟你一起 去分享一下。 是的是的。那可能、对例如可能佢坐耐啲嘅，到夜晚我哋有表演時間，咁、佢就可以睇埋表演，咁又可以幫我哋應援。咁同埋另外女仆咖啡一樣比較特別嘅嘢咧，就係、我哋會影啲即影即有作為紀念嘅。咁、就係啲客人可以帶翻屋企咯，紀念今日嚟過女仆咖啡呢件事咁樣。 我先想先問一問小白先啊，譬如剛才可能好簡短地幾秒鐘嘅一個交談，咁、真係有一個女仆咖啡嘅朋友坐喺度啦。咁你同我哋傾完偈之後，你有咩感覺呢？ 其實當初同優夜一見面嘅時候咧，聽到佢把聲，私底下傾偈，同佢喺一個叫做女仆身份同我傾偈咧，個感覺已經完全不一樣。即係正如好似嗰一刻我頭先聲演就係呢個撳門鐘啦，跟住一開門嘅時候咧，佢已經令到我一種。好似去咗第二個空間嘅感覺，可能因為我本身個人有少少宅宅地啦，係啦，咁又好快脆咧，就可以容易投入到呢一件事咁。 梁榮忠，衝衝衝！ 就算係同一件事情，唔同嘅人經歷，都會有唔同嘅體會。除咗睇自己，你有冇留意其他人嘅睇法咧？梁榮忠，衝衝衝！下星期繼續優夜追求夢想嘅旅程啊！ Dollar 家有冇谂过东京举办嘅残奥系由几时开始呢？系咪有奥运就有佢？梗系唔系啦！残奥最先嘅参与对象系喺二次世界大战当中退下火线，亦都因为脊髓受损辗转去到当时战地医院嘅福建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惨重啊，遗留咗唔少因为受伤沦为残障嘅退伍军人。医学嘅进步救咗佢哋嘅生命，咁但系心灵嘅创伤就无济于事。出于人道以及社会经济嘅考虑，安置一班大概20岁出头嘅年轻人，等佢哋融入社会，成为当时首要嘅任务。嗰阵啊，有一位叫做古特嘅医生作为领头人，唔单止协助伤兵复健，仲希望佢哋能够重拾自信。他主张在复健的过程入面加入游合运动的比赛，这个主张后来就发展成为一种轮椅竞技比赛，即是残奥会的前身了。去到1960年开始举办夏季的残奥，1976年开始就举办冬季的残奥。运动仲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 David。早晨啊 ，David。 早晨啊，林慧，你好。 我知道8月30日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嚟嘅，系咩日子嚟噶？ 我同我太太认识咗28周年， 即系认识纪念日啫。 系啊，认识嘅日，其实早一日咧就29号咧系佢嘅生日， 本来 都想打去你成功第一线嘅，不过时间唔啱。 唔紧要，唔紧要，因为29号系星期日嚟噶嘛。 系啊。 咁我问下 David 先，咁点解你作为男士记得咁清楚边一日相识嘅？ 我比较特别少少啦，其实好多人都话点解你成日都记住呢啲日子？ 系咯，你好嘢、啊，心水好清、啊 啊。所有啲纪念日全部记低晒噶。 仲有咩纪念日啊？相识啦，拍拖啦， 结婚啦， 结婚啦， 第一次约会啦， 哇，呢啲都记得啊！ 生日啦，生日的我都记得噶， 好犀利。咁你算唔算系一个都几浪漫嘅男士呢？ 我覺得麻麻地啦，都未夠。有啲人話我幾嘅，不過我覺得仲未夠。 咁你今朝早打電話嚟，梗係有啲説話想同太太講咧。 當然啦。 嗯，係乜嘢呢？ 首先第一樣咧，我補足翻佢29号嘅生日快樂先啦。嗯、OK， 同埋都30号我哋嘅28周年咧，認識周年紀念啦。 嗯。 咁其實嗰日都係本來第一次認識佢嘅時候咧，都係佢班朋友咧幫佢做生日嘅。咁、我晚車邊過嚟參加呢個聚會咧，咁就識咗太太咯。 第一個印象係點樣㗎？ 佢啊，好一個好關心人嘅人咯。不過第一次見面嘅人士咧，我燒嘢食啫嘛，燒燶咗少少啲雞翼啫，佢都過嚟問：，點解燒啲嘢啲雞翼燒到咁燶㗎？咁樣。 其實係咪嗰陣時已經，呢、這個男仔幾好喎、啊？咁過去識下佢先講㗎。 咁啊。佢自己話就唔係啦，佢就話係即係都係佢慣咗，好中意關心人嘅啫。咁、所以好慶幸啦，咁啊嗰陣時識到佢啦。咁跟住就好快脆就覺得呢個女仔都真係好好嘅，又關心人啊，又體貼啦。於是乎就的起心肝啦。 咁所以就即係一路都維係住呢一段嘅愛情啦，去到今日啦。 下年2月14日咧，將會慶祝我哋25周年結婚紀念噶啦。 哇，好好、啊，我覺得其實咧，即係如果要20几年咧，個關係都依然係可以咁甜蜜咧。嗱，你起碼你又會打電話嚟電台同佢講一番咁 sweet 嘅説話先啦。咁證明你嗰個熱度真係冇減過、 啊。我都覺得好神奇噶，我唔知點解對住佢每一日咧都覺得好似第一日相識佢咁樣， 真係犀利， 甜蜜啦，咁美麗，咁靚啊，咁咩？ 哇！你真係好識講嘢喎。所以你话太太点会唔俾你氹得好开心好 sweet 啊？ 希望啦。 我知道你拣咗首歌想送俾佢噶。 系啊。分分钟需要你。 应该系你嘅心声嚟嘅咧。 咁基本上呢首系我哋饮歌嚟嘅。 你系咪成日唱噶咁？ 咁唔系成日唱嘅，太唱得太多咧就唔值钱噶啦。结婚当日我都系唱呢首歌俾佢听嘅。 满满嘅回忆啊！好啦，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下咯。多谢晒 David。 唔使，多谢。 拜拜。 拜拜。 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心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点，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点，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 气。如果你都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点唱嘅话呢，而家有机会啦，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 系，特别系听日开学日啦，原来呢我身边有啲股票分析师啦，佢哋听日都会特登请假喎。 吓，系啊， 系啊，因为自己小朋友咧啱啱小一啦，咁有啲咧就啱啱入幼稚园 K 1啊，咁嗰个画面原来佢哋话要用手机拍低嘅， 哦， 咁同埋即系啲小朋友同埋嗰个家长咧又会有分离症嘅， 哦，系， 即系佢会我画面好唔完啦， 我记得我翻幼稚园， 跟住啲阿爸妈咧就笑住口咁样喺度拍啦，咁但唔系嘅，唔系个个都笑住口，有啲咧就好弱心啊，即系觉得 喊到咁好心痛， 做咩咁大粒嘅眼珠喊咗出嚟啊？咁样 泪珠， 泪珠，泪珠系啊，泪珠喊咗嚟，我未做爹哋妈咪真系感受唔到。但系佢哋就话听日要请假咁样。 系啊，咁啊，而家打个电话嚟18723888，睇下想唔想点首歌啦。 追踪31，今日有阿昌，小白系咪啊？ 早晨阿昌，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1有咩好节目介绍呢？ 好啊，咁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10啊，有呼吸美学中国古画赏析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咧，究竟国画点样欣赏嘅？咁啊，今晚咧大概个题目啊叫看山不是山啊， 哦， 听落好远啊嘛。 系啊系啊，几好啊呢，這个题目。其实我有阵时望到啲国画咧，我话真系才疏学浅啊！见到啲国画，其实幅幅咧都用毛笔去画噶嘛。哇，有啲山咧好气势磅礴嘅，但我点样先觉得佢系画中之画咧？咁样，我有阵时都拗晒头喎， 我其实都有呢个拗头嘅。咁啊，大家今晚7:10一齐睇下啦。 好啊， 佢会讲下咧，会原来啊，即系欣赏中国山水画咧，唔系净系睇嗰啲山水啊，头先你讲嗰啲山啊、石啊、树木啊咁嘅，即系原来系欣赏嗰啲笔墨嘅。咁但系笔墨系点样欣赏咧？我哋真系。我都唔識啊，咁啊，今晚咧有即係透過咧呢啲中國嘅著名嘅山水畫，咁啊即係張大千啊、丁顯容啊嗰啲畫咧，去到認識一下中國畫嗰啲筆墨啊、線條啊、抽象元素等等等等嘅。 好啊，一定要睇啊呢個嚇。 好啊，咁啊睇完山水之後咧，到到夜晚啦，今晚8:00有大自然大不同，咁啊帶大家去睇下珊瑚喎， 即係 本地嘅珊瑚啊，好特別。係，即係我哋暫時咧，即係唔係咁方便。去飛去周圍去到潛水嘛，好多其實潛水嘅朋友咧，即係好中意每年去周圍去啊澳洲啊，去啊馬爾代夫啊咁啊潛水噶嘛。咁啊暫時未必咁方便去到啦。咁但係唔緊要嘅，原來香港都有啲好靚嘅珊瑚。 潛水啊，去橋咀啊，係啊，應該可能都有啲靚嘅珊瑚俾大家睇下嘅。不過大家記得啊，去叫做潛水睇浮潛又好，咩樽又好咧，真係要愛護呢個海洋啊。 係啊， 唔好亂咁嚟啊。 眼看手勿動啊，見到啲珊瑚咁靚嘅時候咧，就唔好諗住成日去摸下佢啊嚇。 係啦， 係啦，咁啊。原来即系香港啲珊瑚咧，即系头先讲嘛，话好劲噶嘛，劲到点咧？原来香港水域啊，发现嗰啲珊瑚嗰啲品种咧，多过加勒比海 嘅。哇！竟然有啲咁嘅事， 厉害厉害！咁啊，真系要睇睇呢个节目啦。 今晚一齐睇下啦吓，咁啊8:00夜晚，咁啊去到夜晚9:30咧，继续有东京残奥时刻啊，继续有啊伍家谦啊、家谦同埋林定勤一齐同大家咧讲下今日全日咧有啲乜嘢残奥会嘅精华节目。咁啊，呢個係港台電視31就會播精華啦。咁但係港台電視32啊，今日全日繼續會同大家有呢個賽事直播嘅。咁啊，今日咧有港隊參賽喎。 係。 咁啊，有呢個男子同埋女子咧，個人400米嘅游水項目啊。咁啊，聽完9:30新聞就有㗎啦。 哦，咁啊，差唔多㗎啦。 冇錯啦。咁啊，呢個係即係今屆殘奧嘅比賽啦。咁但係咧，即係除咗比賽。之外啊，港台電視31啊，翻31啦，繼續有咧好關心呢啲香港嘅殘疾運動員嘅。咁啊，今晚10:30有沒有不可能？咁啊，今晚咧會介紹咧一位香港嘅殘疾田徑手啊，任國芬啊。咁啊，佢其實咧都已經出戰過，即係 今屆嘅殘奧會佢係香港代表啦，佢亦都已經出過場一次㗎啦。咁啊，聽日佢亦都會出場喎。咁啊，佢跑呢個女子田徑一百米嘅。咁今晚呢個十點半鐘沒有不可能咧，就講下佢呢個點解會即係。去到加入呢個田徑隊咧，點樣可以即係做到呢個運動員咧？佢究竟係點解嘅咧？咁今晚呢、這個。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系节目咁丰富，当然唔好走开啦，睇实啦，港台电视31，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今个早上唔该晒刘畅 ，thank you，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中学校长话，开学后将喺下昼安排全方位活动，让已经完成两剂新冠疫苗并满14日嘅学生留校午膳同埋参与活动期间，唔会安排网课。创智中学校长黄精容喺本台《千禧年代》表示，该校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嘅学生，初中比率大约50%，高中就60%+。中六比率最高是达到68%，接近乎是合指引的要求。预计大约9月13日有些级别有机会达标，可以恢复全日面授课。他说会为留校五线学生做足隔离的阻隔措施，相信学校条件比餐厅好。黄清荣说，早前网课期间学生差异拉阔了，一些有需要学生可以在下午1:30至2:00留低保底，但若果未完成接种疫苗期间不能午膳。警方昨日在上水再拘捕多7人，指他们涉嫌与6月25日旺角一宗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27岁男子死亡。警方早前已经拘捕另外6人，其中2名分别21和28岁男子，已经被控一项谋杀罪。一名24岁的男子就已经被控一项意图伤人罪，其余3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9月向警方报到。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境外输入病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再多114名患者康复出院。同日新增14名无症状感染者，唯一1宗本土病例是来自云南。内地累计94,879宗确诊，4,636人死亡，超过89,100人康复出院。吹袭美国南部的艾达由4级飓风逐步减弱为热带低气压，继续移入墨西哥州内陆。艾达较早时在路易斯安那州登陆，造成严重破坏，全州超过100万户家庭断电，大约25,000人正全面抢修。但預計可能要幾星期時間才能夠全面恢復供電。風暴在路易斯安那州導致最少2人死亡，其中1人被倒塌的大樹壓死，1人試圖揸車駛過洪水時浸死。州長預計死亡人數仍會上升。總統拜登說，當地官員和他通電話，聽取他們匯報災情。拜登說，若果州政府需要額外支援，可以向聯邦緊急事務管理處提出，或者直接向白宮要求支援。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東風，稍後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間中仍然有驟雨同雷暴，下晝驟雨減少，隨後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12点，跌126点，成交金额8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3点，跌39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6蚊，跌9.8；美团233.4，升5蚊；友邦保险92.7，跌0.2；中国平安61蚊，跌0.8；阿里巴巴156.5，跌0.7；比亚迪股份261.8，升4毫；快手79.7，升0.9。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6，日元109.87，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261， 人民币 6.468， 英镑兑美元 1.377， 欧元兑美元 1.181， 澳元兑美元 0.7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0点，跌29点。港金现价报168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58美元，卖出1814.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德士古道回旋处上翻去荃湾路去美孚方向嘅支路咧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德士古道回旋处上去荃湾路出美孚方向咧嗰条支路有坏车阻路噶，咁影响到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东区走廊去柴湾落返去渣华道呢个支路呢就挤塞，车龙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排到去丽业街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好多哥哥姐姐就算到咗退休年龄都依然健康活跃。 佢哋好多都具有较高嘅教育水平，可以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 例如重新投入职场做义工，協助照顾家中年幼成员等等。 究竟社会不同界别嘅持份者点样可以帮一班老友记用正面积极嘅态度继续享受生活？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灵活城市资讯站， 鼓励大众关注不同年龄人士嘅需要，改变对年老嘅固有观念，共建一个灵活城市。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钟。 今朝我想讲三个 mon。Mon 是 monitor 的简称，这个英文字有几个解释，其中包括监控器、监察器、显示器、荧光幕，它亦可以是某一个身份，好像是监督员，读书时代的班长都是叫 monitor， 所以我有时怀疑班长的工作和一个监督员是没有分别的，监督住班同学哪个倾偈，写低他的名字告诉先生知。不过在日常生活讲得最多 monitor 的 mon 字，应该都是讲紧你手机的显示器，即是荧光幕，就是这个 mon。 我哋每日望得最多嘅，并唔系自己屋企人，亦唔系你嘅伴侣，系个 mon。而且我哋同个 mon 嘅感情好深厚嘅，一秒不见已经如隔三秋。你一排唔见你嘅伴侣或者屋企人都冇所谓，但系只要一分钟唔望住个 mon， 你就已经啰啰乱。我哋同个 mon 发生咁深厚嘅感情，望住佢，你想睇到啲乜嘢呢？开住部手提电话就有好多嘢俾你睇啦。但系有啲人唔开住部电话都系望住个 mon 嘅，因为当一块镜用咯，上照下照，左望右望，呢啲人个 mon 好容易爆嘅，真系照到爆。而家手提电话个 mon 越嚟越大，大到企喺一米以外都望到啊！咁大个 mon 唔系净系俾自己睇啊，企喺隔篱一样可以睇埋。如果大家喺繁忙时间坐公共交通工具，一定会见过呢个现象，个个望住个 mon 咯。早两日喺繁忙时间坐港铁，当然有啲逼啦。但系无论空间几咁少，必定有办法攞部手机出嚟睇。嗰日我企喺门边，我前面、左边同右边嘅人都系攞住一个特大 size 嘅 mon， 即系话隔篱嘅人都睇到咯。我都系嗰句，唔系我想睇。呢、这个时候大家只系得一步嘅距离都冇，我点会睇唔到你睇紧啲乜嘢呢？喺我左边嘅年青人耷低头系咁打机，但系佢打得好差。我好想同佢讲，咁嘅分数唔好俾人睇啦，可唔可以练好啲先呢？喺我右边嘅阿叔，佢睇紧瞬间看街头，即系望住嗰条街啲人系咁行嚟行去，但系啲人系唔识噶。我成日都怀疑究竟有冇人睇噶，原来真系有。阿叔仲睇得好入神，我想问佢，嗰啲人系你贵亲啊？点解你可以望住佢眼都唔眨嘅？喺我前面嘅嗰位哥哥仔不断同阿 Monica 倾紧偈，系啊，因为即时通讯软件显示咗佢同 Monica 倾紧偈。我喺佢个 Monitor 见到佢同 Monica 讲话，想饮杯 Mocha。至于另外嘅谈话内容，因为受住条例规范，真系不便透露。所以大家真系同个 Mon 咁好感情嘅话，唔好立乱俾人睇啦。你都怕人哋睇蚀噶嘛？喺公众地方收埋佢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自慰。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如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贡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今日我哋食一个泰式粉丝。 好啊。 中唔中意食粉丝？ 中意。 点解？ 吸粉啊嘛，中意。系啊，即系 你自己本身都系粉丝。 吸粉丝嗰啲粉啊，意思系系啊。 护粉。 护粉啊，系啊，内地潮语啊。 喂，其实咧，而家都几多人会食粉丝。 我以 为 你 话 依家其实都好多唔同粉。几 多粉丝系嘛？ 系啊，姜粉啊， 系啊， 扭扭 扭扭粉啊， 系啊，仲有其他啊，乜桃乜桃啊嗰啲系嘛？ 系啊，唔系啊，但我话粉丝咧，点解咁受欢迎咧？而家就因为大家又话食少啲淀粉质啦，或者咧食一啲叫做低升糖指数嘅食物，咁其实粉丝都算系低升糖指数嘅，即系其实代表咩咧？代表佢嗰个吸收慢少少，咁个饱肚感咧就会耐啲啦。 哦， 系啦，咁所以同埋咧，有话系冇咁眼瞓嘅，即系如果升糖指数高，即系譬如你食咗啲白饭咁样啦，你饭气攻心嗰一阵嘅睡意系好强劲 嘅。系啊系啊。 咁但系相对譬如可能粉丝呢一啲咧，系冇升糖指数冇咁高咧，食完之后咧就冇咁快觉得好眼瞓啊咁样嘅。咁好啦，這个粉丝咧。泰式粉丝咧，我自己觉得清清地就几好食，用呢个泰式嘅调味料去煮。咁首先咧，我就仲加咗少少嗰啲蚬落去嘅。 哦， 系啦，咁叫做花甲啦，或者咁你买一斤花甲，咁咧我就会用椰青水同埋鸡汤做嗰个汁。 哦， 系啦，咁你首先就将嗰啲花甲就洗干净啦，就浸盐水啊、吐沙等等咁摆去一边，咁跟住就印干佢，咁跟住咧个锅嗰度就放入啲椰青水啦、啲鸡汤啦，咁仲有啲咩泰式嘅元素可以加落去咧？就有香茅啦、一啲柠檬叶啦，其实我觉得柠檬叶啊、九层塔呢啲咧，其实嗰阵味系不死嘅， 泰啲啊， 系啦， 泰味道啊。 泰味道咁睇下你中意啲咩嘅味道啦。如果你话我好怕九层塔嗰啲味，你咪唔好落咯。咁但系如果你 OK 嘅，咪落下啲柠檬叶啊、辣椒啊咁样。咁啊呢个汤咧就用少少时间咧就煮一煮佢。你中意可以加啲啲蒜蓉都 OK 嘅。其实嗰个汤底就睇你自己嗰个喜好嘅啫。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加你嗰个粉丝啦。粉丝本身就浸软咗，浸软之后就可以摆落呢一个汤嗰度咧去吸一吸佢嗰个泰式嘅汤汁。咁之后就加埋嗰啲花甲落去，即系套咗。生嘅花甲落去啦，煮到佢开晒口，咁最后咧落少少盐去到调味，咁其实咧就已经搞掂噶啦。 哦，呢个都正、哦。其实咧夏天咧真系食下呢啲泰式，譬如檬粉啊咁样。 系啊。 突然间令我谂起咧，自己去过咧梅窝咧一间礼拜六日先做嘅蟹檬啊。即系佢专做蟹檬好出名嘅。 净系礼拜六日先有得食。 系啦。系，仲要系梅窝度食。其实佢明明唔知西环有一间铺啊，但系嗰间铺冇得食蟹檬，但系咧梅窝嗰间又有得食，嗰个系名物嚟嘅。总之真系你讲完之后都好想搭船入去食食佢。 而家都仲有嘅， 有劲嘢嚟噶。名物嚟啊！你打梅窝蟹檬， 哇！但系要喺礼拜六日，通常呢啲地方礼拜六日先系最多人。 系，但系真系劲嘅，即系引 晒嘅，引晒 嘅，引晒嘅，系 啊， 要排队唔紧要，因为佢真系有原只嘅高蟹放咗落去。 哦， 劲咧。 系咯，你而家用你呢个嚟打沉咗头先。 唔会唔会，互相辉映啫，冇话打唔打沉嘅。你呢啲就是自家菜， 自家菜 嗰啲就打开门口做生意， 生意 人哋灯油火蜡唔使钱咩？赢你都系正常啊，大佬有成烹人要养啊。 咁、 啊、 所以我呢个咧就胜在简单、 啊、 快捷同埋平平地咯。 咁啊，适随转变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讲一样嘢咧，我系中意攞嚟收藏，但系咧我就好少会用到嘅，就系、是、香水啦。 嗯， 我自己其实咧系有几严重嘅香水鼻敏感噶。我即系譬如如果试过咧，有人系搽咗一啲香水，佢未必系真系好夸张、好浓味啊，或者系真系喷好多嘅份量嘅。我反而系咧，即系佢一行过我身边咧，我就真系即刻打乞嗤嘅，我真会系咁流鼻水咯。 如果咁样，你点解仲要收藏香水咧？ 嗱，收藏香水咧系唔代表你要打开佢嚟闻噶嘛？ 咁你应该收你咁你应该收藏香水樽，净系收藏个樽咪得 啦。你倒晒佢啊？要 唔系你俾人用，请人哋用。 咁你唔知几时先收得翻翻嚟？ 俾 个 樽你咁样， 你可以试下。买俾我哋先，跟住咧 我 喷 完俾翻 系啦，跟住就睇我哋会唔会记得俾翻你。咁做一个小实验。 咁我咪翻唔到工咯？如果系咁，我咪系咁打一次咯，咁咪对住你哋、 哦， 又唔得嘅，系、哦、啊。我先缺条件咧，我 戴咗口罩唔觉嘅， 咁又啱 喎，闻、啊、到噶。 唔系啊，呢个我又觉得奇怪喎。Sorry，Barbie 打个叉，即系有啲女士咧又中意喺个口罩嗰度有个香薰咁样，你又中意闻到自己个口罩香喷喷，但系人哋喷香水咧，你就话鼻敏感又话辛苦，咁、嗯、真系。我唔係好明嘅，其實有少少拗頭。 而家咧，我就係知道嗰啲香薰扣，你係可以唔噴香薰，齋就咁當係一個飾物咁樣戴上去咯、哦， 都得嘅。 係啊，我有時都會噶、嗯，不過我唔會整啲香薰落去咯。 咁、嗯、扣住喺個口罩嗰度嘅原因係 裝飾啊嘛，頭先 Barbie 講咗 啦，裝飾。 係啊，如果唔係仲有咩用啊？你覺得？ 咪真係聞陣味啦！不過我覺得咧，而家即係自從戴咗口罩之後咧，食嘢好似抵咗啊！ 點解？點解？ 因為咧，你食完嘢之後嗰陣味咧，仍然俾個口罩焗住自己個鼻咧。 咦？我反而覺得另外一樣嘢有用喎，戴口罩 咩啊？ 就係公廁嘅時候冇咁臭喎。 哦，係啊，係 啊， 呢、 啊啊 這 個真係啊，係啊。 我冇嘢啦， 成日去公厕我睇嚟， 下山三百字 系啦，唔系就算你譬如喺公司嘅洗手间啊，平时多人去啊，即系你又会冇你自己都冇咁尴尬啊，即系如果你系普通嘅话， 嗯， 系啦，即系你觉得人哋戴住口罩都冇咁咩嘛，冇咁觉得臭嘛。 而家入去洗手间，入去洗手间啊，真系觉得咧，即系吸入去嗰啲空气，好似有嘢过滤咗，会安全啲咁样。 冇错， 迟啲唔知即系 心理上 系啦。心理上 除口罩的时候，大家去洗手间可能又要掩住个鼻，跟住变翻又哦， 系啊， 你即管系咁样谂啦。 讲翻阿 Barbie 个香水樽先，不过香水先系。 不过我想话咧，你头先讲起呢一个问题咧，其实反而系咧嚟紧开咗学之后咧，啲老师要再花多啲心思去留意一下啲学生噶。即系以前咧，你都知有啲学生会上堂嘅时候偷偷地可能食住粒糖啊，或者照住个香口胶咧、嗯。其实戴咗口罩咧，真系更加难辨识佢有冇食紧嘢咯。 嗯。香口胶都睇到嘅， 即系咁嘴嚼啊嘛，或者听到啲嗒嗒声咁样咯，但系又未必嘅，即系你要好强嘅洞察力，同埋你真系要好专注去望住每一个人嘅口部有冇喐，咁你先睇到啦。咁、好啦，讲翻我嗰个香水咧，点解会突然之间讲起呢一样嘢咧？因为我近来咧发现咗有一个嘅叫做，因为佢每一年咧，其实香水界咧都会有一啲嘅品评嘅，咁、例如会有啲咩年度大奖啊，即系可能系因为佢嘅一啲气味系新创造出嚟嘅。或者因為佢嗰個包裝嘅外形，甚至乎係因為可能佢咧，因為某一啲嘅故事而啟發出嚟做一個香水咧，咁其實有好多呢一啲坊間啦，同埋專業國際性嘅一啲認可啦。咁我發現咧，原來咧早兩年咧有一個嘅香水咧，我係幾有興趣去收藏佢嘅。嗱，我而家係冇買到㗎嚇。 嗯。 咁但系我觉得点解得意咧，就系、因为嗱，我上次咪讲咗有啲器官嘅擦指胶嘅，我今次系想讲有器官嘅香水樽。 哇，你都好重口味喎，原来呢个人 咩啫？收藏啊嘛，咁梗系有收藏嘅价值啦。 啊，即系带你去睇人体奥妙展先。 我 OK 噶，我其实几中意睇呢啲嘢噶，系啊，即系我唔惊嘅，同埋都系一个科学嘅研究嚟嘅啫。咁、因为咧嗱，我自己细个点解会开始有中意收藏香水瓶嘅习惯咧，就系、因为咧我以前。 前爸爸系成日去外地公干嘅，咁、你知通常啲人咧买手信咧买唔到咧，嗱啲先生咧，如果想买手信送俾太太咧，可能哎呀唔记得咗买嘢添、就会喺飞机上面咧就求其可能买啲化妆品啊，或者啲唇膏啊， 或者免税店嗰度买咯， 系啦，或者免税店啦，即系或者甚至乎一啲小店，即系比较容易随手买得到嘅嘢，其实都会系一啲化妆品啊，或者系一啲比较容易嘅消耗品，即系例如零食啊、食物啊等等啦。咁我爹哋咧就好中意买化妆品同埋香水翻嚟嘅，咁但系咧，你哋有冇留意咧？譬如如果我当你免税店嘅特色咧，佢哋系好少会系大 size 原汁包装嘅产品嘅，通常可能系一个 package 一个礼盒咁样啦，然后嗰个礼盒咧就系每一样嘅产品咧都有一个细细嘅份量，咁就叫做好似唔知系咪引你试齐晒咁多样咧，博你将来会买， 系 啦系啦，类似系咁样嘅 size 啦。咁所以我细个咧屋企系收藏咗好多呢一类咁样嘅香水版嘅，讲紧系可能由五六岁开始储啦。 嗱咁的确我都有买过嘅，即系曾经都即系送俾人咯，但系嗰个细嘅香水版嘅樽咧。又真係幾滴色，係咪幾靚啊？真嘅， 係啦係啦，同埋咧佢未必係同個原包裝一模一樣嘅喎。佢譬如可能每一個品牌咧，佢都會有一啲獨特嘅主題啦。你知而家都係咁啊，即係襯翻今季嘅主題係乜嘢，個顏色係乜嘢。咁其實咧，佢同呢一個時裝潮流係好似嘅，咁都係會跟翻某一年嘅嗰個季節嘅嗰個主題同埋顏色咧，就去斷定佢嘅包裝同埋佢個香水樽嘅新嘅圖案同花紋。咁我點解咁中意咧？就因為我細個咧，其實本身呢，如果唔係儲香水樽嘅話呢，我就有另外一樣嘢想儲嘅，就係我細個去住酒店嘅時候呢，打開個雪櫃呢，發覺有好多酒板啊，嗰啲酒板咪好細支嘅，又係細細樽嗰啲， 計錢喎好似 係啦，就係因為我爸媽同我講，你知唔知嗰支嘢好貴㗎，咁跟住之後我就吓係飲乜原來好貴㗎嘛，我以為佢咁細支應該係咪俾小朋友飲㗎，定還是係細細支應該價錢唔會好貴嘅啫，咁所以退而求其之呢，佢哋就覺得好似香水樽同埋酒樽呢都系咁上下啫，同埋嗰啲图案仲靓啦，咁于是咧就话引导我啦，不如你如果想储呢啲樽仔，你就储香水樽啦，咁我就真系咧，我谂我大概每个月咧都会收获可能有十支八支咁样嘅樽啊，咁我储下咧，我就一个柜咧系成个柜都系攞嚟摆呢啲香水。 芭比都特别嘅，即系佢又唔喷香水，但系咧佢系储香水樽，即系因为有鼻敏感，所以都几有趣。 点解唔好容易理解啫？ 系咪啊？ 我都唔使钱嘅。但我中意储钱咯，即系有道理嘅， 几得意，几得意，我 呢个态度几好， 几可以同你倾得埋。我想使钱，但系冇钱啊，钟哥，我帮你啊，不如 帮你使咁啲啊嘛，你意思系？咁所以咧，我而家储呢一个香水板同埋香水樽嗱，其实咧以前咧我系真系叫佢做香水板嘅，香港都有啲地方系专系卖呢一啲样本嘅香水嘅，咁同埋啲樽亦都系好靓啦，即系有啲专门系卖呢啲咁样嘅小瓶嘅铺头啦，咁我都会去买去睇嘅。咁但系咧，我想话咧，点解我唔需要去俾人哋用咗佢，我都可以一路咁样 keep 住咧？嗱，讲紧我而家屋企，我谂最耐嗰支香水已经摆咗成廿几年噶啦，佢都仲有少少系完全咧。系仲有啲啲喺底嘅，即系其实因为我阿妈成日教我话啲香水会走嘅，所以走就 系、 是、啦，挥发咗啦咁。但系咧，原来咧即系隔咗廿几年咧，你即系譬如原支可能有你当50ml 咁样啦，而家可能剩翻五。 哦，喂，其实酒版都会挥发嘅， 会噶， 因为酒精系， 都系酒精类 啊。系啊，同埋我谂咧，我相信系我有研究过就系我细个咧，真系打开嗰啲樽盖嗰啲咧。就真係比較走得快啲嘅，咁但係如果咧我係原包裝密封式咧，有啲即係有封條都未開嗰啲咧，就到而家都仲係熬下熬下，都仲有大半支喺度嘅喎。 唔好熬啦，俾人用咗佢啦，你擺喺度都係嘥嘅。 廿年嘅香水你真係咁用？ 点解唔敢啊？ 香嘅都 OK 嘅， 系啊，饭啊，隔咗几个月， 隔咗成年嘅饭都食啦。 好嘢，好嘢，好嘢。 像我本分。 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提提你，一阵间有10点钟新闻报道。